欧洲国家联赛决赛，法国2-1反胜西班牙，夺得冠军。双方上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的奥耶沙巴尔64分钟打开纪录，2分钟之后，宾斯马替法国追平。麦巴比在完场前10分钟为法国奠定胜局。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料受到该股东北季候风和热带风暴圆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今日稍后风势增强。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暴风，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北纬18.4度、东经125.1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达10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后转巨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10至11级，西部稍后转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19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7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5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重遇大娇凤，即刻解释自己冇畏罪潜逃，可惜。大娇凤已经变了心了，他两个会不会因为这样缘尽于此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寻觅自信，寻觅着真，寻获大家是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喺星期一嘅早上啊，2021年嘅10月11日早上咧，继续嘅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嘅吓，咁啊日间系干燥嘅，咁啊早两日嗰啲叫做风雨交加咧，咁啊暂时歇一歇息先，咁啊。等待咧就星期二同星期三，睇下天文台话俾我哋听最新个天气概况系点啊！密切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咁可能咧都系会有啲激烈嘅变化。今次真系啊，好啦，咁啊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咧，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笑的力量是很大，成日听晨光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一句的说话。当你今天有展开新的工作或者认识新的朋友，当你递上一张卡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你的名字最重要，是你的笑容才是最重要。原来微笑就好像我们人生一朵很漂亮的花朵一样，当人家看到它微笑的确是比卡片上面的 title 啊，你的職銜甚至乎你的名字更加响亮，更加吸引人。有时当你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都发觉其实苦恼或者负能量只会令到你令到件事更加越来越糟糕。你现在会不会有些事情正在棘下棘下呢？尝试下用微笑的威力，微笑可以填补很多生活上的各种的不方便或者各种的缺陷。但当你没办法令到你的微笑出现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可以尝试一下找一下阳光，早上阳光未出来听着晨光。微笑更加可以说是帮助到大家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好的方法，除了一些尴尬位啊，或者有些成日都说芥蒂这样。笑一笑，世界真的更美妙，因为微笑是没有分哪一种国家的语言。世界各地的人微笑都是通行的，所以当你今日发觉星期一，哎呀，当你苦恼，哎呀，点解又要翻工的时候，不如想想，喂，不是，我要翻工，我有工翻，其实是一件开心的事嚟嘅。星期一，希望大家都 cheer up。 up 啊，咁啊，唱歌嘅朋友咧都多啊，吓咁啊，零九年嘅时间咧喺香港电台行旧啊，出嚟歌款系有林俊杰啦、泳儿啦、容祖儿啦，仲有嚟自日本嘅秋木麻衣一齐合唱呢一首嘅作品，希望大家今天早上星期一朝头早都系由 cheer up 开始。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嚟到星期一嘅朝早，真系要问下大家，经过一个周末之后，今朝早起身觉得感觉点咧？到底系精精神神，定还是觉得周身都酸痛啊？当你瞓醒之后觉得周身都痛，罪魁祸首好有机会系关于你嘅睡姿事嘅。物理治疗师就话啦，如果长期卷曲、侧睡又或者是趴睡的话呢，会对脊椎健康造成影响，因而会引起背痛、腰痛同埋颈痛的。其实每个人睡觉都有不同的睡姿，可能会是仰睡、侧睡、趴睡又或者是卷曲式的侧睡。注册物理治疗师苏雅贤就说了，其实要分辨因为睡姿或者劳损引起的痛症，可以观察下患者瞓醒之后的状态。如果瞓完起身就觉得周身痛，但是去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时间就没事呢，多数都是因为瞓觉姿势引起的痛症了。他就说，仰睡是最好的睡姿，因为身体的体重可以平均地分布在较大的面积上面，令到脊椎可以处于最自然的状态。而侧睡呢，就是比较多研究认为适合的睡姿，不过睡觉的时候就有机会因为四肢活动令到睡姿变成趴睡了，增加了脊椎腰背的压力，对于髋关节亦都会造成影响的。所以他就建议喜欢打侧睡的人呢，可以选用一些较高的枕头，双脚微曲，但是呢就在双脚中间亦都可以夹一个枕头，咁样咧就可以维持到脊椎嘅自然弧度啦。比较差嘅睡姿就系趴睡，部分人因为呼吸系统嘅问题，鼻敏感或者扁桃腺过大，都会觉得趴喺度瞓舒服啲。不过长期趴睡就会令到脊椎被迫拧向一边，增加咗颈椎关节嘅压力，亦都会增加腰椎关节之间嘅压迫，引起颈痛、腰背痛嘅问题。建议可以在腹部上面加上一个枕头，减少腰椎关节之间的压力。物理治疗师又说，如果长时间维持在同一个睡姿，其实都会对脊椎健康造成影响的。提醒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要维持一个正常的自然生理弧度。 如果平分的时候耳珠和膊头成一个直线就可以做到了。他就说了，仰睡的时候枕头可以偏扁，习惯侧睡的呢就要用较高的枕头，物质亦都唔适宜太软或者太硬，乳胶枕或者系聚酯纤维枕咧就比较适合啦。而足够承托力嘅床褥亦都可以保护到脊椎嘅。床褥嘅下层硬，表面有一寸左右嘅软度就最合适啦。最后，如果听紧收音机嘅你已经出现咗痛症，就可以试下自己每日做适量嘅伸展运动，亦都可以有效舒缓。包括了斜角肌伸展运动、婴儿式伸展运动，即使在睡觉之前，其实在床上面都可以轻易做到的。那不如今日开始，如果这个时分你又起了身听紧收音机，不过又好想赖床，不妨花一至到两分钟的时间，喐下啲手手脚脚，做下头先所讲的伸展式运动，那就可以帮到你踢走痛症，令到自己关节和头脑都更加灵活的了。 你打把啲吉他，我敲碎一套管，那眼神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冲进一线唱，而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末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震，我睡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成果怎么舍没有抛，和疑惑乱撞里探究。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身体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快送取处吗，有些冰山躲开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又和话剧烈女探讨。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相恋。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be here to stay. 多怕比想象更好，走进青春是温柔，谁应该相恋没有抛，谁又话剧院里探讨。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 晨光 世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正在嚟到朝早六点二十四分，在星期一的时间，咁我哋梗系想揾一啲开心嘅事情。喂，呢、這个小社区，我哋身处嘅小社区咧，其实每日都有好多咧就系好嘅事情，你亦都可以系其中一个噶、哦。老不拾遗，绝对系其中一种咧就值得表扬嘅事情。今日啦，十一号啦，咁啊，原来早两日嘅时候啦，咁啊，见到网上面都有人话到。在搭的士的时候呢，咁发现一个呢就是一个银包，入面呢就藏有5000元的现金。於是乎呢，佢哋就话返俾司机听啦。双方一致同意，就将呢一个嘅银包呢交到去警署嗰度。亦都呢就係更加均真咁样呢就点算银包入面嘅现金啊等等啊，咁希望呢就俾返失物呢个嘅事主嘅。非常之好一样嘢咧，就系大家都喺度赞同佢哋咧，就系完全没有私藏财物嘅私心，好人好事啊，咁啊，梗系值得继续喺度赞啦。咁啊，最后系点咧？咁啊，原来咧喺网上面亦都见得到咧，咁啊，收到司机嘅报案证明，咁啊，大家咧就喺度表扬呢一位司机啦。唔知道如果你路不拾遗嘅时候，你又会点样处理呢？你又会諗住啲私心嘅，定还是真係好似呢就係头先呢一个嘅 case 咁样，不如呢就将佢俾返呢就係、是、警署嗰度，等一啲唔见咗报失嘅人呢就可以报警嘅时候就搵得返。而一个呢就係、是、无私或者係唔贪心嘅念头呢，其实係难嘅。人去到某一啲嘅位置，突然之间呢贪念就会起㗎啦。咁当然啦，你话贪心咧，可以话系人类搏杀嘅其中一个原动力，系嘅。但系用喺正确方面咧，咁样就啱啦。如果你连呢一方面都做唔到嘅话咧，咁样嘅话咧，就只会弄到自己咧，就系成为咗一个贪得无厌嘅人，咁就唔好噶啦。 身躯抱得太过紧，遗忘原来这是个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误会爱可以送赠到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双倍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外呼吸才知道好处好。痛惜你越压迫你难一起，用我所有爱人如己竟为难了你，很对不起，认为自己喜好亦都等于你，趣味太多会毫无趣味，用我的线或你的线连不起，弄错关系相信我是你，但我希冀并非你希冀，本以为懂得我 间好快脆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咁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跟住个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有白拳头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耶路撒冷访问，他和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会谈后强调，以色列的安全是每届德国政府关心的核心议题。以色列之行被视为默克尔卸任前的告别访问，他在记者会上又重申德国在以巴以及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他表示，解決以巴問題的兩國方案至關重要，不能夠從談判中撥退。以色列猶太人殖民區問題是實現兩國方案的一大障礙。他又呼籲伊朗重返談判桌，與各國簽署一份新協議。貝內特說，以色列和德國的關係一直很牢固，但是在默克爾任期內，兩國關係達到史無前例的高水平。特尼斯繼續有民眾上街示威，抗議總統塞爾德近日鞏固權力。幾千人湧向首都特尼斯市中心一條大道，示威者揮舞特尼斯紅白色國旗，高叫人民反對政變等口號。警員手持盾牌築成防線，與示威者推撞，有示威者投擲石塊和水樽，一名國營電視台記者受傷入院。警方說，最高峰的時候示威人群介乎6000至8000人。塞爾德7月突然撤銷總理的職務，又暫停國會運作，以及賦予自己司法權力。到上個月，他更採取措施令他可以通過法令統治國家，引發民眾不滿。批評者形容塞爾德的做法等同政變。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间酒吧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14人受伤。警方在医院拘捕其中三名中枪受伤接受治疗的男子。案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警方说当时酒吧里面有很多人，其中几个人突然拔枪射击，射击枪击的原因暂时不清楚。死者是一名二十几岁的女子，伤者已经送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而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起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那等着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6:36嘅，咁啊先同听众睇睇天气啦。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啊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晚上风势增强嘅噃，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系会颇大，有大雨，同埋咧都系有狂风嘅。今日朝头早咧就白元浩打俾你，咁啊打俾边个咧？打俾我嘅朋友。不过啊揾唔到啊，所以听日再打。 晨光百科， 系啊，我哋真系好现场，唔好以为日日都揾唔到先得噶。唔听我电话冇办法噶嘛。出面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啲 friend 都唔得闲理我，可能瞓紧觉。呢两日打风都辛苦吓，唔紧要。朝头早咧食翻抽靓嘅提子，润一润自己先。好啦，咁市面上呢其实而家都见到唔少嘅提子㗎喎。而家都叫做10月11日啦，都仲系呢食提子嘅季节嚟㗎。啊，原来每一年嘅8月至10月呢就系食提子嘅当造季节。咁其中呢今日聚焦同大家望一望呢，大家都觉得哇，我唔好话你，我都�觉得喂好贵喎，使乜200多元一抽提子啊。好老实讲，我呢都系小食小食小食。始终食落去一啖就20元，哇系真系发咗达咩？咁所以咧都系啲好大时大节先至咧会少少咁食嘅。讲紧呢一啲嘅日本提子啊，真系贵啊！不过原来佢入边都分好多种唔同嘅品种噶。如果买咗翻嚟又唔啱心水，咁你话几肉赤咧？日本自己唔同嘅县咧，啊原来亦都有唔同嘅提子去到出产噶。可以先睇一睇提子可以分为咧就系酿酒嘅葡萄或者一般食肉嘅葡萄两种噶。嗱，而家咧睇翻啊，日本种植嘅品种原来有成50至60款噶，即系我哋见到嘅咧，其实都系嚟嚟去去嗰几款。8月至10月上旬为止，产量都系最多，其实而家都系产量最多嘅时间嚟噶。主要的产地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叫做山梨县，一个叫做长野县。原来他们加起来已经占了整个日本整体的葡萄生产的40%了。而香港更加是日本提子最大的输出地方，哇，证明我们几喜欢吃提子呢。提子根据它果皮的颜色就分为几种。一讲就知道了，我知道红色的提子、黑色的提子和青色的提子，都有些人叫青色的提子叫做白提子的。其中黑色的提子也都以譬如巨峰、猫眼、大家就最熟悉的了。如果是青提的就以品种叫做香印，大家也都是比较常认识的。 巨峰咧，我自己咧就覺得普普通通啦，因為成日覺得佢個皮咧就比較上厚，咁佢食法咧就係咬開少少，而咧啜，好似食啫喱咁啜，哦，咁入邊啊真係有好多味喎。反而你巨峰咧，好多時就可以喺邊度食到咧，就係我嚟做咗啫喱啊，啲細路仔食嘅時候咧，咁黐一兩啖。不過巨峰啊，真係咧有葡萄之王嘅稱譽噶，佢嘅果皮啊呈現呢個黑色，咁亦都咧就係見得到有叫葡萄之王啦。呢、這個紫黑色嘅皮其實包住咧就圓潤嘅果實，充滿住咧就係淡淡嘅葡萄酒香，香甜多汁。好啦，另外一種叫做貓眼黑提，都係屬於黑色提子嘅其中一種嚟嘅噃。嗱，由巨峰啊去到香印配种而成嘅，人哋香印咧就系我自己好中意食嘅一种品种嚟噶吓，果皮咧就比巨峰更加深色，呈现紫黑色啊，集合两者之长，佢皮脆就内软，香气就四出，酸度适中啊吓，咁啊保质期比巨峰更加长，其实巨峰嘅保质期咧都比较上难搞添啊吓。好啦，咁啊见到咧嗰个地方主要嘅产地就系江山同埋山梨县，咁另外咧就系仲有红色嘅葡萄咯噃。嗱，红色嘅葡萄方面咧，咁亦都见得到咧就系有比较上咧就系出名嘅一种咧石川县罗马红宝石葡萄嘅黑极光提子咧，亦都系属于黑提嘅其中一种，咁甜度啊有成17至到18度啊。其实介绍呢啲嘅日本提子嘅甜度。基本上咧，17度或者以上咧都冇得走噶啦。嗱，咁多款嘅提子，你又最中意边个咧？我自己就比较上中意，譬如系香印啦，以及情黄呢两种嘅。咁啊，感觉上咧，青提嗰个味道咧就好似香啲啊，同埋可能屋企有细路仔啊。头先话个黑提子咧有嗰啲酒香，细路仔未必觉得咧啜落去未必中意啦。咁但系如果咧甜甜地嘅，纯粹甜嘅，咁我咧就觉得几好。但系你话红色嘅提子咧，甜度都去到18至到20以嚟一种叫做咖啡露啦。咁啊，都系原本啊属于就系欧洲嘅品种，柔软咧亦都多汁。嗱，我自己咧就未食过呢一种咁甜嘅红提子嘅，有机会咧都可以试一试，试完又话俾大家听到底佢好唔好食啦吓。咁啊，当然啦，大家买嘅时候都要睇下咧，到底嗰个颜色嘅色泽靓唔靓啦。保存方法咧，其实都有啲学问嘅，用铰剪啦，剪低咗呢个提子嗰个嘅果提嗰度，即系连埋佢个一小果定剪起咗佢，一粒一粒一粒咁样剪，然后咧就可以咧就好好地去到保存啦，千祈唔好剪埋粒定。如果唔系咧，佢嘅甜度咧就会好快脆咧，咁啊流失咗。咁样嘅话咧，就会令到你原本好甜嘅一粒提子咧，咁啊变得唔甜噶啦。呢啲啊，大家要留意住噶。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规矩就死嘅，人就生噶嘛，系咪？灵活变通，灵活走位，揾翻阿 Kitty 喺度啦。早晨 ，Kitty。 对唔住啊， 唔紧要。 我摆低咗电话去咗厕所。 明白嘅，明白嘅。 唔记得咗，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唔好意思啊。 我哋头先啱啱讲紧提子啊。 提防骗子？ 唔系嗰个骗子，真系讲紧提子啊！因为咧，而家即系叫水尾嘛，咁希望大家咧就拣下啲靓嘅提子咯。 哦，系咩？我以为提子都一年四季嘅添。 唔系噶，水尾噶啦，而家十月嘅时候，如果要食嘅话咧，就趁住呢段时间啊，取埋个尾水啦。 哦，提子咧，其实我自己都中意食嘅，但系咧，因为佢都偏甜咧，我就觉得好容易会食多咗， 系啊， 取多咗果糖啊，同埋而家嗰啲咧越出越靓咧，你又会想买啲真系甜啲噶嘛？咁一来又贵啦，二来咧又好似会即系越食越多咁样咯。 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啊，头先我都有讲咧，话好中意食香印提子，嗰种香起上嚟咧，佢仲有一种花。花香喺度，所以系啊，有阵时咧，即系以前细个都冇咁中意食提子嘅，唔知点解而家觉得提子咁鬼好食嘅。 系啊，但系就小心啲咯，即系越好食嘅嘢咧就越肥啊嘛。 通常都系噶啦，越好食嘅嘢越害你嘅身体嘅。 喂、嗯，除咗提子之外咧，我哋呢排咧咪个个都走去试下一个鸡酱嘅，即系好辣嗰个 咧。哦，那个我同你都试咗嘛。 系啊，因为我哋都中意食辣啊嘛。咁食辣咧，除咗即系嗰个鸡酱之外咧，麻辣火锅你啱唔啱咧？ 麻辣火锅当然啱啦。 哦、我又好似冇同你食过麻辣火锅。 系啊，暂时嚟讲未同你食系一个遗憾嚟噶。 系咯，我觉得我哋系对手咯。 系啊，然后搵埋对脚出嚟一齐撑够四只。 我有一样嘢介绍俾你。我见到新闻有报道咧，喺内地咧有温泉。 吓、啊，哦，咩麻辣温泉啊？ 麻辣温泉、啊，你有冇睇到到底呢个麻辣温泉到底系咩嚟嘅咧？ 麻辣温泉呢我都有见过，佢係真係俾啲人落去跳落去㗎喎，我见过就真係啦，浸咗啲麻辣嘢入面㗎喎。咁嗱，老实讲我係食麻辣嘅，但你个浸落去呢真係 sorry 啊，我真係做唔到啊呢、這个。 你放心，原来呢佢望落去佢就似麻辣汤啦，因为红波波咁样。跟住呢佢仲好搞笑咁，旁边呢有啲摆设嘅，即係有啲午餐肉啊，跟住有啲豉油碟啊，咁令到呢成件事望落去呢真係好真，即係你以为嘩唔係嘛，成个人浸落去麻辣汤嗰度，咁原来呢佢嗰个汤所谓嘅汤底，即係佢个温泉个底呢，佢虽然红波波，但佢唔係真係麻辣嗰啲油啊嗰啲嘢嚟嘅， 好彩啫，唔係真係煮咗自己。 系啦，佢其实系一啲中药材咯，咁但系就唔系油淋淋嘅，佢都真系即系帮你行气活血啊、血液循环啊咁嗰啲，只不过佢个样咧就红卜卜咁样样，再加埋佢有啲道具，即系譬如有啲大型嘅筷子喺侧边啊，咁你就会觉得真系好似自己浸咗落个麻辣锅嗰度咁样，都几搞笑嗰、那个。 系啊，咁佢系咪一路浸住啊，然后大家围住，跟住仲有一个位俾你再食麻辣火，定系冇噶嗰个？ 我冇嘅，其实佢系得个样似嘅咋。 我谂住佢另外仲有一煲咧，系俾你专用食嘅麻辣火，就一路浸住呢个貌似麻辣火锅嘅温泉，就一路食住呢个麻辣火锅， 酒池肉林咁样系嘛？ 系啊，热上加热，真系谂起我都晕啊！ 唔系，好啱你讲话，而家水味咧可以浸住嚟食提子咯。 系啊，浸住好鬼辛苦啊！ 通常睇嗰啲古装片咧，嗰啲皇帝都系咁样。 系啊，郑子成咯，又系郑子成， 又系子成，纣王啊！ 纣王，我一谂纣王我就谂起佢噶啦。 都几有趣，呢啲温泉越出越得意，因为其实我谂佢都系打卡用嘅。我见到嗰啲游客咧，咁去到嘅时候咧，除咗浸喺个汤里面喺度影，即系好似煮紧自己咁样样咧，上到去即系上翻水嘅时候咧。旁边都有好多即系周边嘅嘢咧，俾佢影相啊。 嗯，咁大家可以即系揾下一啲得意嘅游戏啊，或者食物啊，打下卡啊吓嘛。做人最紧要咩啊？快乐同健康啊嘛，几时都系咁讲嘅咧，系咪？ 系啊，好啦，我哋转头见啦， 一阵间见。 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明知想这么多，姿势这么多，幸福都分到不多，单身一世吧，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呵护。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我悲歌。 6:50啊，佢系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喂，佢会唔会凑齐12个星座？每个星座作一首歌先公平噶嘛？系咪？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啊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啊！吓，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以及狂风。现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空气都系属于好嘅。 我是梁荣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同大家讲下 IT 啦。咁啊有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电话入边，早晨阿涛。 早晨小白。 今日咧就真系想同大家讲一讲咧，我哋好多时电脑而家成日咧买机嘅时候会见到一啲叫做SSD 啊，又 HDD 啊，又 HDI， 其实咧我就唔系好识嘅。即係老實講，我都係以前咧聽你講，就問翻我轉頭就話：喂，買電腦如果係點樣嘅，就要買啲叫做 SSD 嘅咁樣。不如同我哋簡單講下，同埋咧，其實而家都有啲叫做新嘅大數據講咗兩者嗰個分別同埋優勢。 好啊，咁就先介紹一下 HDD 啦，同埋 SSD 啦。所謂其實都係我哋電腦入邊主要負責做儲存嘅一個裝置嚟嘅，咁只不過 HDD 啦，所謂即 hard disk 咧，其實就係一個統稱啦。咁 hard disk 只不過咧，主要就分咗可能舊款少少嘅就用碟，即係入面用碟嚟到去做一個儲存嘅裝置啦。另外咧，而家比較新興少少嘅咧叫 SSD 咧，都其實都出咗一段時間啦。 係啦，SSD 係好細個嘅啫嘛，係嘛？ 係啊，冇錯冇錯。 即係望起上嚟，佢係冇 SD 卡咁細啦。有冇話大概 size 同呢一個嘅叫做 HDD 咧有咩分別咧？ 咁其實 size 咧 ，SSD 同 H 即係所謂普通嘅 hard disk 咧，咁的確真係個 size 係有差距嘅。咁所以一般咧 ，notebook 個 size 就係、是我哋即係2.5吋嘅 hard disk 咧，就其實都有普通嘅 hard disk 啦，亦都有 SSD 嘅 hard disk 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個 size 係差唔多。咁只不過咧，其實 SD 卡入面嘅晶片咧，同 SSD 嘅上面嘅晶片其實都好接近嘅。 咁即係佢哋叫做運算同埋本身嗰個成嚿嘢，即係佢哋個腦袋個結構咧，是不一样的，咁所以发挥出嘅性能咧就会唔同。纵然佢哋大家都系爱嚟记住啲嘢， 你都可以咁样讲嘅，系啦。咁当然佢哋储存嘅方法系真系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变咗相对地 SSD 咧嘅，你可以话寿命啦，同埋个速度咧都会比旧式嘅 hard disk 咧为到高嘅。 哦，咁如果譬如碰撞咁嗰方面咧，会唔会话旧式嘅就真系会渣啲？因为我以前用电脑讲十几年前咧，你好驚部電腦撞親嘅，因為成日都話一撞咧，可能撞爛咗你個 hard disk， 咁就冇噶啦咁樣。咁而家咧，我自己就會覺得咧 ，SSD 嗰個嘅感覺，好似第一佢輕啲啦，因為譬如 SD 卡咁，因為我哋都知道佢入邊嗰個結構某程度上同 SD 卡係有啲類似嘅。SD 卡咧，我成日跌嘅，跌落地嘅。啊！但佢仲用得嘅喎， 係冇錯。 咁係咪真係代表佢碰撞方面咧可以襟啲咧？ 係啊，冇錯啊。咁相對地，佢因為個重量嘅緣故啦，咁所以變咗跌落地下咧，感覺上就好似冇咁傷。 咁但係咧都要留意一樣嘢，就係、是、都有講到，個 hard disk 萬一真係出事啦，咁我哋都可以嘗試去做 recover。咁但係即係 recover 嘅意思就係、是，當我 hard disk 真係連接嘅時候，入面話資料冇咗，即係起碼都仲可能撈到個 hard disk 嘅情況底下，你可以嘗試做 recover 咧。咁其實基本上都仲可以撈到一定嘅資料，即係有機會啦。咁但係如果係 SSD 呢一種嘅晶片咧，咁因為佢係用晶片嘅關係，咁如果晶片損壞咗咧，咁基本上你想攞翻嘅資料出嚟咧嘅難度就會高啦。 咦？咁即係如果係兩者去到比較嘅話啦，一壞嘅話咧？SSD 就真係全軍覆沒噶咯，就基本上攞唔翻啲嘢。但係舊式嘅咧，反而仲有機會撈得翻啲部分資料。 係啦，就視乎個損壞嘅情況。咁所以相對地咧 ，SSD 雖然嘅壽命係高，咁但係咧佢就比較其實係脆弱嘅。如果你真係就咁將個晶片掟落地下，基本上咧。如果難嘅話，咁基本上你都唔會攞到啲資料出嚟。 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兩者個故障嘅比率方面咧，咁又有冇啲咩數據又同我哋講翻嘅咧？ 哦，咁就坊間啊，一直都有個 cloud 嘅公司咧，定期都會出翻咧佢自己 hard disk 嘅壽命啦。咁啊，而家都多咗啲 SSD 嘅。咁其實你會見到SSD 嘅嗰個壽命咧，基本上都係遠高於咧呢個 hard disk 嘅。其實到而家都仲係。 咁即係如果要選擇嘅話啦，我諗住買一部新嘅電腦嘅時候。其實入面就可以選擇 SSD 咧，就會比較上係理想。咁但係價錢咧，會唔會話邊一隻係貴啲㗎？ 哦，當然 SSD 嘅售價咧就都會比較貴。咁但係對比而家咧，已經平咗好多㗎啦。我諗維翻起大概1蚊一擊左右啦，而家接近。咁所以變咗 SSD 其實都幾價錢都幾合宜嘅，甚至低過1蚊。 哦，咦？咁原來係用呢個單位去到計㗎，即係1蚊就一擊去到斷定嗰個 SD 卡到底佢嗰個價值㗎喎。 系啊！ 咁大家喺选择电脑嘅时候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咁除咗呢一啲叫做硬件啊、记忆体之外咧，其实我知道咧都喺坊间上面譬如 Google 啊，咁佢哋亦都有一啲新嘅叫做地图嘅系统咧，可以俾我哋使用。其实系有啲咩新功能加添咗咧？ 哦，如果你话地图上面嘅话咧，咁就系佢加咗一啲货。踩單車用嘅一啲界面啊，因為咧以前踩單車咧，其實同揸車嗰個界面咧都好接近嘅。 咦，咁啱你哦，你阿圖你踩單車嘅喎、 哦，我仲未用啊。 你踩下啊嘛，喺屋企附近試下個地圖啊嘛。 係啊，要試下，真係。 嚇、啊，咁你就咁睇資料嘅時候，佢有啲咩優勝嘅地方咧？ 哦，佢就將一啲資料簡化咗啦。咁啊，譬如係個地圖上面啦，唔需要有太多嘅界面啦，譬如係塞車嘅路線啦，咁呢啲等等咧，咁基本上咧而家咧貨單車嘅話咧，咁佢就將呢一啲嘅功能咧就減淡咗，咁相對地個界面咧就清晰咗咧，睇落去咧就方便好多。 哦，咁啊真係，如果我揸車咧，我就好需要睇邊度塞車，但如果我踩單車嘅時候咧。其实不是很关我事，因为我是踩单车径嘛。咁如果地图太花的时候呢，就影响我嗰个驾驶。咁如果佢做得清晰翻嘅话呢，咁可以显示翻即係单车径啊，或者喺路面上面嘅即係情况都系话俾我听指示，而我就观察翻路面嘅情况嘅话，咁可能对嗰个单车嘅使用者呢更加安全。 係啊，冇错啊。 好，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新的功能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你先阿涛。 哦，好， 唔该晒，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6:58嘅时间啦，coffee time 同大家睇睇呢个啦。咁啊，位于西九文化区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咁将会明年7月啊开幕啦。昨日的時間就透露了，剛剛就向內地當局呈交了就經兩地故宮磋商最新已備的文件清單，如果就是成功批獲的話，看看清單裡面有什麼先，將會有910件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品在香港展出，較原先的800多件就為多的。咁啊，唔系件件都非常巴闭，最巴闭噶嘛。不过当中一级文物总共有166件啊，咁啊数目亦都可以话相当多啊。今次啊，佢哋更加话到啊，咁啊馆方有计划筹备咧，就关于圆明园嘅展览。不过咧，圆明园嘅展览就相信筹备就需要2至3年啦。佢哋都認為啊，咁啊現時啊博物館定位已經咧就係與時並進，咁啊香港故宮啊將會咧就肩負社會嘅責任，以及思考一下如何落地同埋傳播出呢啲嘅信息咧去到海外嘅。 我自己都好有興趣咧，睇下唔同嘅歷史有關嘅一啲嘅叫做咩啊？呢啲對我嚟講係一啲證明啊、證據啊，睇翻每一件文物咧，佢背後嘅一啲嘅故事咧，咁啊更加了解自己身處嘅地方。哇！之前係點樣嘅？咁啊了解多啲嘛，係咪？所以咧，如果佢開咗嘅時候咧，我都會去，咁你都應該支持一下啦。好，轉頭咧七點鐘之後，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十點鐘。我哋轉頭二台再見。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點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線。 风暴圆规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最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我觉得要建立一个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除了要关心长者的衣食住行，还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就是乐了。 快乐的乐， 它是讲紧娱乐的乐啊。我同意照顾长者心理和精神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哦，我知道呢，有一间社会企业专门将一啲经典文学作品，例如系射雕英雄传啦、三国演义、粤曲戏宝、艺人专访等等，搵啲知名艺人啊、演员演绎成为有声书，为长者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带嚟多一种娱乐选择㗎。 除咗制作有声书，佢哋仲会定期探访护老院、失明人士机构同独居长者，亲手送上呢啲简单容易操作的有声书，真是非常之有心啊。 不止啊，疫情期间大家都少了外出活动，他们怕一班老友记会闷，还会主动联络物流公司合作，将有声书直接送上有需要长者的屋企，这样就可以安坐家中，都可以享受听有声书的乐趣啦。 他们这么有人情味，抵他们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的友善人情大奖啊。 声音演绎超 B Kitty 阿 O， 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9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0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这位见习活动助理揀错服务老友记，即是我哋， 就因为我自己发觉我同啲后生日后嗰啲年轻人反而有啲代沟，即系我自己。 我知佢头先咪前话 O K， 我可以当你哋系 friend。 系啊， 多谢老友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 Nina 何嘉欣嘅展翅故事。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电影式摇滚乐队 Nowhere Boys。今晚7点10分，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候啦，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我哋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国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个通告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七点零九分，咁啊一齐望一望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咁啊有交通组嘅 Toby 嚟咗啦，早晨。 系啊，早晨啊，小白。咁咧先讲下今日交通先啊。咁咧较早前咧就彭家倒塌啦，喺跑马地嘅乐活道。咁而家咧就系开翻啦，乐活道来回方向，介乎乐景台至到乐天峰一段咧，全线已经系解封。乐活道咧全线系解封啦。咁喺荃湾德士古道就有爆水管，德士古道去翻码头霸道方向，近住永德街嘅慢线系封咗。咁而家德士古道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永德街，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龙尾就喺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嘅。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啦。 咁今日交通都尚算系正常啦。 系啊，正常啦，咁样。 希望日日都系咁啊。 系啊，希望系咁啦。咁最紧要啲路开翻啦，系啦，就唔好封闭啦。咁另外小白咧，今日讲一样嘢可以几得意嘅，我觉得、就系咩咧？嗱，即系扶手电梯咧，日日都搭啦，大家 系啊， 系嘛？咁最长啊、最短啊、最特别嗰啲咧，有时候你唔讲起都未必知道。 吓， 咁咧咁有篇报道几得意，我觉得佢咧就系真系讲翻一啲最特别嘅扶手电梯。 最长嗰个好似系中环嗰边噶系嘛？ 系啦，就系呢个半山嗰个自动嗰个扶手电梯啦，咁样咁啊成百。800米啊，咁长咁咧就系搭一程咧都要20分钟嘅，咁然后 咁耐噶原来， 系啊，原来咁耐，即系其实我谂翻转头咧，我未试过由底搭到最顶啊，即系所以真系唔知道究竟搭几耐咯。 哦，因为我搭嘅时候，我一路搭，我唔啱啊吓，我一路搭一路行。 哦， 咁啊。所以就快啲咯， 系咯。咁同埋嗰个电梯，即系早晚嗰个次序有啲唔同噶嘛。即系朝早就好似系落嘅，然后咧晏昼俾你收工嘅时候咧，个电梯个方向就上咁样。 啊、我又冇怀疑 咁样噶，佢系会转噶个方向，即系唔系净系上咯。咁嗱，最长就呢个啦，最短咧就系位于边度咧？就喺、是、旺角西洋菜南街咧、你唔知有冇留意？而家嗰间铺头咧已经唔系即系当时嗰间，佢而家好似系一啲健身室嗰啲铺头嚟嘅。咁其实嗰间健身室嘅地下咧有条好短嘅电梯，得六级嘅啫。咁咧就系咧，每一级系高度大约一米啦，得六级。咁咧就系比起日本咧有间叫做川崎百货公司嗰条最短嘅电梯咧，只系长0.17米嘅啫。 哎呀，点解唔再整短啲啊？ 系咯，争啲破呢个最短嘅纪录啊！咁但系咧，我最近都经过旺角嗰个位咧，我发现条电梯系冇开啦，已经。可能心谂，几级你行楼梯算啦。 其实系啊，其实几级我都会觉得行楼梯。 系啦， 因为几级咧，你如果太短，我仲觉得仲危险。 系啊， 因为你。几级你就哇一上哇，然后又落噶咯喎。 系啊，你好似准备都未嚟一次，你扶手又未扶到，咁啊已经落啦。 系啊， 系啊， 所以我觉得太短反而真系危险。 系啊，呢个电梯又即系嗰设计唔知点解咁得意啊！即系当年嗰个谂法，即系有几级楼梯可能，但其实又方便唔到你一啲伤残人士，即系你扶如果系轮椅咁样咧、你都系搭 唔到 噶喎。系咯，咁所以真系唔知点解要咁样咯。嗱、不过论特别咧，就一定系铜锣湾啦、时代广场咧， 转弯嗰个 系啦，呢、這个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其实几好玩嘅，我 好型啊！我每次搭嗰个扶手电梯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一路转弯嘅时候咧。是几有型， 系几得意。 我觉得自己好靓仔，就搭紧嗰阵时， 使唔使挥手向嗰啲嘅观众咁样？ 嗨，喺下低嗰啲 pop up store 度，嗨， 系几好玩嘅。但我就成日谂嗰个原理咧，即系究竟佢里面点样翻翻转头咧，我就唔知啊呢个。咁啊，但系都几得意嘅呢个电梯，我觉得最特别啦。佢有两条噶嘛，即系两层都有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样咁呢个都系最特别嘅。 都几得意啊！ 系啊，几得意嘅。咁但系其实最长咧都仲有，即系除咗头先讲嗰个半山咧。另外一條比較長嘅就係旺角朗豪坊嗰條咯，咁、你諗下佢係有兩段噶嘛個、長度咁樣，咁、不過咁長咧就真係要緊握扶手啦，因為都大家可能都記得咧，曾經發 生過意外。 我記得。 咁所以咧，其實都越長嘅電梯咧，個危險性都幾高。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咁使用呢個扶手電梯咯。 係咯，如果擔心嘅，搭翻電梯咯。係 啊，咁另外咧，小白啱啱最新有個消息，就係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廣福公園嘅快線咧有意外嘅，一帶開始車多啦。講多次啦，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廣福公園嘅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咧開始車多啦。 哇，龍尾都去到景亞苑喎。 係啊，一陣應該再塞啲啊，留意我哋交通啦。 唔該曬 Toby。 好啦，唔該曬。 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啊，拍檔們，早晨。 早晨。 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喂，今日天氣幾好喎、啊，藍天白雲，又有啲微風，咁啊有少少秋風送爽嘅感覺啦。咁啊，上個禮拜天氣又唔穩定啦，咁啊黑雨、黃雨、紅雨乜都出曬啦。咁啊，幾多號風球都出曬啦嚇。咁啊， 藍雨都出埋啊。食埋只雞咯， 歌仔都要唱埋係嘛？咁啊，嚟緊啲天氣都會相對唔穩定嘅，但就唔係今日啊。咁今日都依然覺得係幾正嘅，作為星期一啊，要翻工翻學嘅一日嚟講，起碼都係晴天先啦，唔使即係咁多嘢攞，又會話要攞定把遮啊，又話啊驚濕啊，著定雨靴啊。理論上咧，即係睇今日嘅朝頭早嘅天氣咧，就覺得舒服嘅，呢啲都唔使帶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帶個人精精神神咁翻工，咁啊準時翻工啊食個靚早餐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好嘛？唔該曬， 唔該曬哦。咁啊好嘅天氣啊，享受埋今天啦，可能明天開始咧又翻雲覆雨啦嚇。咁啊今日嘅天氣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1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東北風，晚上風勢增強，可有湧浪。展望啊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有大雨以及狂風嘅。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告方面啦，咁啊星期三咧都有滂沱大雨嘅，咁啊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朝早嘅时候，咁我哋由晨光大学一齐上下堂先啦。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星期一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继续邀请到精伟咧，同我哋讲下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啊！ 早啊！嗱，上个礼拜咧，我就记得咧，精伟同我哋讲过，即系一啲衣饰啦，再比较详细啲、深入啲咁去讲啦，即系每个角色咧都有佢哋特定嘅衣饰，就千祈咧不能够着错嘅。咁并且咧，观众就可以仔细啲，从佢哋嗰啲衫啊或者头饰啊等等咧，就可以攞到好多牵涉，即系知道好多呢一个人物嘅背景资料，大概都知佢即系出嚟系演咩噶啦。咁我哋就要即系细心啲睇啦，就可以攞到多啲嘅线索啦。咁但系作为观众，我都好想问下精伟，即系譬如我当我陪屋企人去睇啦，我自己唔识嘅咁样，咁点样去到欣赏一出嘅粤剧咧？叫做即系我系从咩角度去睇？会觉得啊呢一啲位咧，其实佢做得好好咧，应该赞叹下佢嘅咁样咯。 即系你啱啱提出最尾嘅嗰个问题，呢个位做得好好，应该赞叹下佢咧，就系我谂。就係、是、等於我哋啲演員有時覺得呢個位佢其實好難做㗎，不過可能啲觀眾唔知道，咁就掌聲咗喺度，掌聲都唔俾下 咁樣，係啦，因為通常棟篤笑都係咁樣啦，講到呢個停咗喺度。你唔拍手掌嘅，系咪要补多句咧？咁样噶嘛？咁系啦，点样欣赏即系粤剧有咩位置？即系大家会觉得哇，呢、這、一个真系好劲嘅，即系唔系普通演员能够做得到嘅咁咧？ 嗱，咁其实我相对简单啲咁样讲啦。首先，粤剧咧之前讲咗好多次啦，通常就文戏同埋武抢戏啦。咁、但系两者之间咧，都不外乎一样嘢咧，就系声色艺。声色艺咧系我哋对于一个演员评价的一个基准嚟嘅，咁啊即系声就声音嘅声啦，即系佢基本上佢唱嘅时候系我哋唱喺我哋戏曲嚟到讲系好紧要嘅一环，咁佢唱得好唔好啦，音准做得好唔好啦，即系同即系锣鼓师傅佢哋配合得好唔好啦，即系呢都系属于声嘅部分咯。 呢个我有个问题啦，嗱声咧即系我当即系譬如歌手咁样啦，其实都系声色艺啊， 系 咁有啲人咧就会都好喜欢唔同歌手嗰把独特嘅声音嘅，譬如有啲咧就沙哑啲，咁佢唱出一啲沧桑嘅感觉咯。咁有啲咧就可能系圆润啲，咁佢就话字正腔圆咁样啦，即系好多唔同 style 咧，其实都可以即系受唔同嘅观众欢迎嘅。 噶嘛。咁我想问下，如果天生把声，譬如我鹅公喉嘅，咁喺粤剧里边会唔会叫做扣咗分呢？因为佢会唔会有一个特定啲嘅准则，咁样咧就叫做靓声啦。 嗱，如果根據你啱啱咁講咧，係嗰把聲本身嗰個質地，本身把聲嗰個質地咧就比較另類啲咁樣計啦，即係佢唔係佢，你唔係講緊佢走音，你唔係講緊佢即係唔啱拍字啊嘛， 係啊， 即係而係講緊佢把聲 本身好唔好聽咯。 嗱，咁咧就同 Lafite 你中唔中意飲咧一樣嘅啫， 哦、 即係有啲人中意飲 Lafite， 有啲人唔中意飲 Lafite 嘅， 即係正如有啲人話哇，中意同把聲好難聽嘅，咁點解喺度開麥啊？咁但係有啲人覺得都 OK 啦，咁即係其實都可以包容到嘅。 咁就要睇觀眾接唔接受咯。 哦， 係啦、 okay ， 即係可能觀眾對佢嗰把聲真係好 OK 嘅，咁咪 OK 咯。但是你又提到，即令到我又想帶多一樣嘢俾大家，就係除咗聲音嗰個特質之外，嗱，我假設佢嗰個唱歌嘅感覺幾好啦，我假設佢嗰個拍子咁準啦，音又準啦，咁樣即係基本上唔係佢唱有啲咩問題 ，OK， 感情。 系啦嘅情况之下，可能就系会睇佢感情啦，甚或至系可能有一啲叫做腔口嘅问题。咁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是，譬如可能以前即系方艳芬前辈啊，即系成日佢哋有特别佢哋自己一个腔口嘅、又或者如果大家仲记得的话，以前何非凡前辈应该就系狗仔腔啦，吓、即系呢啲都系特别为佢哋命名嘅一啲腔，因为啊咁样，即系呢啲咁，咁呢啲就系佢度俾自己嘅一啲嘢嘅。 咁、其实呢个都同歌手都几似，即系每个歌手都有佢哋自己即系佢一个唱腔。咁有啲人就话啊，佢啲歌咧好难唱嘅，因为唔系用佢嗰个叫做口气去到唱咧，好似唱唔到嗰个节奏或者个感觉出嚟咁样嘅。咁有啲人咧就可能系哇，佢不嬲都系震音好劲噶啦，或者飙高音嘅，咁其实都系即系每即系粤剧演员都有佢哋自己嘅呢啲嘅特色噶。 冇错冇错，特别系以前比较粤剧更加兴旺嘅时候啦，大家都要有自己特色嘅。如果冇自己特色嘅时候、相对就会容易俾人哋遗忘咗啦、或者系可能而家我哋新批啲嘅演员啦，即系都已经有前辈去做咗啦，咁可能我哋就要学唔同嘅腔口咯。咁睇下边样啱自己用， 系 咁之后先至再揾到自己嘅嗰套风格出嚟啦。 系咁，除咗声呢一样嘢，大家要去欣赏之外，头先阿精卫有讲到啦，声色艺就是、欣赏一位粤剧表演者嘅唔同嘅方向啦。咁色艺系点样咧？ 色就其实好简单嘅啫， 就系靓， 冇错啦，即系佢个装扮所有嘢出靓唔靓咁啊。嗱呢样嘢咧，当然可以后天加工嘅，咁但系某程度上亦都可能系天生嘅一个， 即 系 个轮廓受唔受到嗰啲妆戴嗰啲头饰戴得好唔好睇， 系啦，或者可能身高咯，都系一个比较致命啊，即系呢一个系一个 改唔到啦， 呢个改唔到嘅， 容都可以整，身高唔知点样掹翻长个人， 顶多就系你唔太过分嘅时候，譬如可能男仔 着啲高踭鞋咯， 系着高系我哋嗰啲。高靴啦嚇，即係男仔你話咪高靴， 自信爭， 自信爭，我啲外露自信爭嘅，你中意外露再加 內裏加都得，係 啦，都得，你行到就得啦，即係啦咁樣咁樣，以前冇噶嘛，以前都係外在嘅。 咁係咪都應該係比較身材高挑瘦削啲會好睇啲咧？即係我自己諗啊嚇，即係喺一個台上面咁，始終同觀眾都有一定嘅距離啊，咁應該係咪高挑啲，即係望落去會比較搶眼啲或者 sharp 啲咧？ 正路就當然是啦，但是又好講比例嘅、即係因為每個人嘅特質都唔同啊嘛，咁但係基本上嚇，我哋又冇話要達到幾多 cm 高先至為之一個標準，或者一個身形幾闊幾盛咁啊。我打一個例子就係、可能我攞我自己嚟到講啦，咁我本身我頭上一集嘅時候咧，我哋都講過我係學花旦先噶嘛，咁花旦咧對於嗰個要求嚟到講咧，我170嘅身高咧。就偏高咗少少，其实又唔系完全唔得嘅。如果我揾到一啲比我更加 高 嘅 男生 配到我嘅话，但系个市场就比较少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就老师就会觉得啊，你个个子都唔系。咁如果我着埋高靴嘅话，又相对对比市，即系喺个粤剧市场入面嘅演员吓、花旦嘅演员嚟到讲咧，普遍又冇我咁高嘅。咁嘅情况之下，咪可能佢哋做花旦，我配佢哋，咁会就。个感觉会 就啱啲， 啱啲 嗱，呢个就系色啦，即系睇你嘅外表啦、样貌啦， 所以着衫都好紧要咯。 系啦， 三个包括咯。 系啊，你我记得上一次你有话过，即系可以着多啲衫啊，等自己即系叫做丰满啲又得咁样噶嘛。 即系内置啦， 内置啦。着衫呢啲大家都明噶啦。好啦，到艺啦，艺应该系咪最难搞咧？因为呢啲真系叫做功夫嚟噶嘛。 系啦，冇错。特别头先都一开始嘅时候讲过啦，文抢或者武抢。咁、其实你会觉得文抢易啲定艺武抢易啲？ 我觉得是不是文艺一点啊？舞你真的要耍嘢的，真的要学功夫的，是不是啊？ 门面的说法就当然是这样啦、但是其实文抢戏在我们戏行里面是永远都觉得难一点的。 难一点、 因为你武抢的戏通常都是打的功夫啦，的而且确你觉得啱的，要时间练、要身段动作所有嘢做得好，譬如嗰套的打靶子，即系我哋称之为嗰啲刀刀枪枪啊，刀枪剑棍啊嗰啲，全部我哋都叫靶子啦。咁打靶子的情况之下，可能你的套路背熟咗，你的腰腿功做得好，咁、就已经掌声嚟啦。 哦， 即系你攞掌声好易，但是文抢戏你要攞掌声就好难。 咁即系有啲耐心戏啊。 系啦，你耐心戏点样拿捏啦？可能相对地摆喺唱方面嘅比率又高咗啦、即系个技巧上你要因为冇得俾你打嘛，系咪？咁你喺个文场入面点样可以紧扣到个角色嚟到去处理得到，咁赢取到掌声，咁呢个就是又是另一个的感觉。 咁观众就可以从呢三方面去到欣赏啦。咁总之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精彩嘅就拍下手掌啦，应该 俾下面 应该大家都唔会介意嘅。 唔使喺个铜钱两下掌声就得㗎啦。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精卫倾过。 拜拜。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天。晨光带 眼，早上7:25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是啊，咁同 Barbie 同埋同小白讲下呢一个题目啊。上个礼拜呢其实都真係有两三日啲天气呢唔係好稳定啊。咁热带气旋呢狮子山就集港啦。咁一架呢新巴九号巴士呢就由石澳呢揸返去呢个筲箕湾呢，经过呢个歌连神角一带嘅时候咪倾盆大雨。我唔知道有冇睇过呢一段片。 有，我有睇过。 我估我知道你讲边段片。 是啊，水上巴士啊，呢、這个真係即係做咗迟啲一个新嘅 item 出嚟。 其实好多喎，唔係就係巴士喎，水上的士我都见到有啦。 係啊，咁、但係呢有网 车厢都係水嘅。 係啊，全部都係啊。 有网民呢拍片啦，咁拍片当然话哇你睇下个极端天气几夸张咁样。但係呢更加值得呢鼓舞系咩呢，阿车长呢成功洗过呢最多水嘅路段啦。跟住呢全车一齐拍手掌。 係啊， 因为已经叫做跨过咗红海咁样啊，有啲戏剧性。不过当然啦，即系我哋依家即系事后讲翻话，喂，最后冇事咁，当然值得鼓掌，亦都向即系驾驶交通工具嘅，无论系小巴司机、的士司机或者头先讲嘅巴士司机咧，致万二分嘅敬意啦。即系打风嘅时候，我哋啊喺屋企，但系佢哋仲要开工，咁开工嘅过程入边仲要哇有好多变化莫测或者变幻莫测嘅一啲路面情况，佢哋要面对咁样咯，好似揸船咁啊， 好难揸啊！其实嗰程巴士，因为佢唔可以停低嘅，佢最大问题佢一停嘅话咧，啲水就会倒灌翻入去佢个就死蛇嗰度入翻入去，咁啊车咧佢就会喺一条单程路嗰度咧就抛锚啦， 系啦，然之后仲要浸住水添， 系啦，咁就会相当危险啦。而且咧嗰度附近一带咁，我都睇到啲报道就话，其中一样担心嘅系咩咧，就是、突然之间嘅山泥倾泻，咁、所以即系引述翻报道讲咧，就话司机都好担心咧，如果停喺度嘅话，突然之间有山泥倾泻就仲危险。 小白讲得啱啊，因为咧报章都形容咧车内嘅气氛咧系紧张嘅，因为咧左边就系悬崖啦吓，咁啊右边咧就系斜坡咁。斜坡咧又會有嗰啲泥石流啊咁樣，即係好險峻嘅喎。原來嗰條路， 啊、 即係嗱冇事冇干，大家 本身條路啊浸曬喎。 係啦，冇事冇干啊。當然大家喂入石澳啊，燒下嘢食啊，或者去下沙灘啊，嗰條路本身都已經好鬼窄㗎啦。咁、但係依家仲要比較險峻啲咯，嗰、那個情景咁樣，即係都可以係一個電影嘅情節嚟。 係啊，反映呢樣嘢咧，就係其實有陣時啲交通運輸工具嘅公司咧，佢哋去繼續聘請一啲叫做有經驗。 或者即係真係對條路係非常熟悉嘅員工咧，係非常緊要。 我都覺得 你諗下，如果呢個車長佢唔係對條路可能揸咗幾年啦，咁跟住對條路好熟悉嘅，有陣時都係我哋自己駕駛都係嘅。你熟到咧就係一落雨嘅時候，你知道嗰個位置有水浸，你會避一避嘅。如果唔係，你知道你一鏟落去就會跣胎。其實個車長都一樣啫嘛，佢好熟條路，熟到就係、是。佢知道邊個情況咧係最安全啊嘛，係、 擺杯水喺度啊，巴士版嘅托海咁 啊，唔係啊，真係噶，你譬如好似滂沱大雨嘅時候、你根本上前面嘅路咧都睇唔清楚嘅時候咧，我諗巴士更加難揸，即係私家車都難睇啦，巴士咁大型嘅交通工具更加難睇個前路。 講得冇錯，加人工啦，加俾呢位車長啊！ 系啦，特別津貼咩都好啦，同埋、大家記住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天雨路滑嘅時候咧，駕駛特別要小心啊！今日是10月11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6，适宜祭祀、祈福、开光、出行、嫁娶、求医、治病、动土、破土、入学、起基、上梁、开仓、栽种、牧养、出货财、开生份。 仲有冇啊？ 仲未满足咩？今日忌安门、安藏、财衣、入宅， 唔使咁多、啊。 相比起嚟，唔算多啦。今日都系国际女童日， 我会支持提供更多机会俾女孩子，关注佢哋面对嘅不公平待遇。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和美国政府代表结束在卡塔尔多哈一连两日的会谈，今次是自美军8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对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落实双方去年2月在多哈达成的和平协议，美方解冻阿富汗央行资产，并向阿富汗提供人道援助等问题。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在会谈后说，塔利班明确向美方指出阿富汗政权不稳定，不符合任何相关方的利益。美方官員就表示，今次會談並不意味美國承認塔利班政權的合法性。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導，會談結束之後，塔利班已經開始與歐盟官員展開對話。再次入院的捷克總統澤曼正在布拉格的軍方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當地傳媒報導澤曼情況穩定，可能要留醫3星期。院方說澤曼因為併發症要送入深切治療部，未有交代詳情。澤曼入院前在總統官邸和盟友總理巴比什會面，討論選舉後的最新形勢。澤曼原本要領導在大選後籌組政府的談判工作，他入院令這個進程增添不明朗因素。在星期六結束的國會眾議院選舉中，由3個反對黨組成的政黨聯盟以微弱優勢擊敗現任總理巴比什領導的執政黨。美國夏威夷州納亞萊湖附近海域發生6.1級地震，地震在本港時間清晨5點48分發生。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地震震源深度17.1米，位於納亞萊湖以南大約29公里。美國海嘯預警系統表示，地震發生之後沒有發出海嘯預警。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马窝。重复多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马窝。咁喺荃湾德士古道就有爆水管，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近住永德街嘅慢线需要封闭。而家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永德街，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呈祥道去观塘近住盈辉台嗰段比较多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嗰段就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李志剛啊，其實他平時沒什麼的，挺好的，如果你說錯少許他會笑你，其實都 OK 的，他是想教你而已。你或者勸他用那些東西，他二十年後才用就說是新的，其實他的人是 OK 的。 我在這裡的，你可以對著我說的。 我不是對著你說，是朋友才敢說的，所以每個星期我都回來跟你做節目咯，所以 I love you 咯。 記住聽實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羅文莊、阿土， 美年康康。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三十六分啊，室外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75%啊。早晨钟哥，早晨啊，晨光的听众。 点啊？ 喂，今朝早咧，我翻嚟嘅时候真系哇，完全秋意浓啊！你今朝系咪揸车翻嚟啊？ 今朝冇啊， 冇揸车。 今朝冇，但你都感觉到秋意浓。 系咪啊？ 因为落街嘅时候咧，有阵风。但系仍然有太阳啊嘛， 有系啊， 个太阳又唔系好猛嘅时候，呢阵风咧特别感觉上系啲秋风啊， 直头系秋季大旅行嗰啲感觉嚟， 有少少 系啊，少少和暖，但系亦都有啲凉风。咁啊，所以我就觉得哦，如果今朝早揸车翻工嘅朋友咧，可以试下即系开窗。唔需要开冷气，睇下会感唔感受下呢股凉风啊嘛。 如果你而家揸一架开篷车，你估你会唔会开篷咧？ 我想我不会买架开篷车先。首先一来可能贵啦，二来就算价钱合理呢，我都觉得在香港未必好适合啊。因为始终车多啦，马路又好繁忙啦，咁有时候塞车啦。咁我有时譬如我搭车见到隔离车即係开咗个篷呢，我都会諗唉 其实那个女仔把头发咧应该黐晒尘噶。 啊，呢个系噶。 因为你其实有时你去运动场跑步，你都 feel 到噶嘛，即系你一路跑，啲风一路迎埋你嘅时候咧，个头发之后系黐立立，即系棘住晒咁样噶嘛，因为好多尘啲污糟嘢啊嘛。 香港咧就唔系咁适合揸开篷车嘅，老实讲 啊， 系啊，一人多车多啦，冇乜公德心嘅人又。比較即係隨處可見啦， 應該唔會拋嘢啩， 我見過， 係啊， 我係到試我以前咧都曾經揾買過一架合理價錢嘅開篷車嘅，咁但係揸咗，我諗揸咗一段時間咧，開篷都唔夠三次， 嚇， 係啊，其他時間全部都 係。你係咪通常都係夜晚先開咧？ 夜晚先敢开， 先敢开，系咯系咯，因为有时譬如你话塞车啊、过隧道嗰啲咧，你就闩都闩唔切噶嘛， 即系未必人望过咩咁样啫。 喂，今日咧，我想讲下车牌啊，其实你有冇谂过为自己架车定一个 自定车牌嗰啲啊？ 车牌冇错， 从来冇、啊。 点解咧？ 有啲太刻意啊， 系 唔好睇， 好张扬系咪？ 呢个我个人感受。即系 抄牌嘅时候都会记得你。 我个人感受啫，呢个。 同埋有啲貴咯，我覺得。 其實價錢差唔多，只要你唔好買，即係你唔好搞嗰啲咧好特別嘅即係組合出嚟咧、其實價錢差唔多嘅。咁當然會貴少少啦，因為你始終你有自己嘅心意喺裏邊啊嘛。咁但係。 但你唔知嗰个所谓系你专属嗰个 number 或者嗰、那个即系嗰个车牌啦，会唔会咁啱又真系有人觉得都系佢专属，咁就会争噶咯？ 即系譬如我唔知道有冇讲中啊，譬如 number one 嗰啲咁样咧，咁呢啲咪就系人都会觉得哇，我有呢个就 number one 啦，会抢啦，呢啲咪系咯？譬如有一啲叫做咩可能有啲叫做咩？XY2C4567 咁样，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冇意思嘅、但系对于佢嚟讲咧好有意思嘅，咁呢啲咪可能就唔会太贵。 但系而家我见到咧，因为我啱啱见到新闻，即系佢几个月就会有一次呢啲拍卖噶啦嘛。咁有啲咧，就算你即系一眼望落去，觉得佢冇乜特别好大嘅意思咧、都有好多人争，即系推到上去几万蚊啊，几十万啊，即系有啲天价就几千万啦、直头好似即系有一个炒风咁样，即系觉得就算而家。冇人要都好啦，迟啲一定会升值嘅咁样样。咁我睇呢个报道讲啦，咁最近嗰次咧，见到有几个车牌咧都几贵。第一个 N P for Nancy 系啦 ，P 就 Peter 系啦。咁我就喺度谂，到底代表啲咩咧？系咪 No Problem 咁解咧？ 就咁样 N P 啊， 就咁 N P 啊， 冇其他字啊。 系啊，你会出几多钱咯？ 唔出啦呢个。唔係咁，可能真係 no problem 係咪？ 係咪我自己諗到即係第一下就是？ 但我諗咧，如果我住喺北角，我會買嘅。 啊 ，no point 啊，都係喎，都可以喎。呢、這個都五十萬成交喎，係啊， 咁啊真係 no problem 啊。 係啊，對於佢嚟講 no problem 啊。有一個咧就係三 R， 數目字三，跟住就 R， 就都25万嘅。嗱、這个我又系未谂到嗰个原因啦，系、啦， 即系三个人拗头咯，三 R， 三 R 啊， 三个人拗头。 另外咧有一个呢、這个得意啲啦 ，PTBF，、即系同呢个 part time boyfriend 个简写一样嘅。 咁、可能呢个系嗰个意思， 系咪啊？ 呢个几多钱先？ 诶，呢个又冇头先嗰两个咁贵、啊。 咁 part time boyfriend 系平啲嘅， 90000蚊咯、 啊，都要90000， 成唔成交啊？系啊，咁 唔 call 啊呢个， 唔 call 啦，唔 call 啦，本身个牌都90000蚊，咁佢又话咧，都有最近嗰轮咧有百几个呢啲自定嘅车辆登记号码咧就进行拍卖啦，咁我就即刻喺度揾翻啦，睇下其他即系之前啊有冇一啲好贵嘅车牌成交过咧，咁好啦，我问下钟哥，你估下吓，即系喺呢个纪录最贵啊？是拍卖咗几多钱咧？ 自定嗰啲啊嘛，系嘛？ 系啊系。 咁咪过千噶，好似 过千过千啊， 过千噶，好似啊，系咪千松啲嘅？就未去到2000嘅，好似 过2000啊， 过2000啊， 系啊，就咁一个英文字母啫。 哦， 你估下系咩？ 应该 A 啊，系咪？ 又唔系 A， 唔系 A 系系咪政府嘅 AM 先系 AM 先系政府， 唔系 A 唔系 A 啊， 就咁一个字 W 你估下几千天价？ 如果你话过2000啊？ 咁我谂可能去到3000噶啦，系咪呢啲？ 二千六百万就俾人投咗。咁我睇翻嗰个即系当时嗰个竞价啦，我谂佢开头咧都冇谂过最后会投到咁贵嘅。呢一个系几时投嘅咧？呢、這个都系今年投嘅，系啦，3月份嗰阵时投嘅。咁佢就话咧，一出呢一个车牌嘅时候，其实佢就压轴噶啦，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佢应该有啲意思嘅，会抢嘅。咁佢就话底价咧。就5000蚊啫，咁你每一口价咧就1000蚊至少，咁其实你都可以慢慢嗌上去噶嘛。咁佢话不过第一口价咧已经有人冲出嚟话500万，咁跟住全场就已经哇，然后哇咁贵咩事噶 W 系咁样，咁跟住咧每口价就唔会叫1000咁少啦，都10万咁叫上去啦，后屘就20万咁叫上去啦。咁最后咧就以呢个2600万成交，叫咗116口价之后， 大约喺个底度都已经有人承接咗噶啦。你叫百几口价已经去到2000几万，即系话中间已经有人大约知道有人抢噶啦。 系啊，佢后来咧就即系真系睇戏咁样，剩翻两个人喺度互相嗌。 你举牌，我举牌嗰啲咁样。 系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啊，呢、這个 W 咧都可以话系一个顶级嘅车牌，因为有 winner 嘅意思咁、样，即系揸出嚟咧都会威威嘅。 咁即系 L 就冇有人买啦 ，loser 咁样就冇人买。 即系唔知道，即系有时候你就咁睇咧，你唔明白佢哋成个行业系点样运作。 嗱，如果你有一个自定车牌，咁可能唔系一个好。对其他人嚟讲唔 系 好特别嘅，对于你嚟讲好有意义。 我谂可能自己名加生日期 嗰 啲 咁样，咁你可能会系、我俾多少少钱都有一个意思喺度，但系其他人睇系冇唔知道发生咩事。 系啊， 原来阿 Kitty 生日啦，我咁我唔知道你边日生日嘅时候，咪变得冇意义。 可能佢想投嚟送俾我咧， 咁都系你哋两个觉得有意义啫， 两个之争系啊， 两个人啫嘛。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呢啲。譬如话某一个而家上埋报纸，突然之间有一个车牌，大家都觉得好奇怪。譬如ABC 有咩都好啦，觉得好似冇乜嘢啫。突然间去到咁贵，目的就 系 话俾人听呢、這个车牌个拥有者我啊， 系 好有钱咯。 嗯、 即系其实都是一个身份证嚟嘅啫，即系行出嚟话俾你听。我个车牌都咁多钱，你话我个人个身家几多钱咧？ 喂，但我想话，我睇完呢个报道咧，转个头唔记得咗咯。嗱、除非你话 W 咁贵啦，即系如果你话头先讲嗰啲咩 NP 几十万啊，其实几十万一个车牌已经好贵，贵过架车噶啦嘛，可以。咁、但系我唔知啦，可能即系呢一个有佢哋自己市场嘅价值啦，或者钟哥你讲嗰种虚荣啦。不过我就谂翻起细个，其实都参加好多呢啲拍卖会嘅，就当然唔系话拍卖嗰啲古董啊贵。其实小朋友都有即系一啲玩具拍卖啊咁样噶嘛、以前都好兴噶嘛。 我麻麻地中意嗰啲嘅。 点解咧？ 因为一定咧系浪高咗个价噶，你唔会价低者得嘅，必定系价高者得。同埋你去到嗰个气氛咧，你自然然就会 就想抢啦， 就会抢噶啦。即系人唔即系咩兽地冇人耕， 耕 去 有 人争啊嘛。 但好似而家系咪少咗呢啲咧？ 转咗去网上咯。 哦、 你即系网上必嘢啫嘛，是是是有阵时我自己都有玩嘅，即系网上必嘢有阵时，岂有此理，唔忿气啊！ 咁你系咪会俾贵咗？其实你谂翻转头， 其实咧可能系差唔多，但系咧你会觉得你喺点解要必咧？因为你 系 想平啊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佢个底价一定系譬如1000蚊起标咁样， 是是 一定系平啊嘛， 系 你个心态就系想。平啲買翻嚟啊嘛，但係去到最後，如果就算唔好話貴咗啊，用翻市價買翻嚟，點解我要買咧？咁又或者調翻轉頭啦，除非嗰件貨品已經係冇再出嘅，即係喺坊間已經你揾唔到啦，咁你就唯有喺呢啲拍賣會上邊揾，係好似 鏡頭啦， 鏡頭好似自定車牌咁樣，咁根本冇啊嘛，咁你咪唯有喺嗰啲渠道揾咯。咁如果係啲玩具嗰啲喺街有嗰啲，我就。点都唔肯去投嘅，即 系 一定贵咗嘅。 系，所以消费者要自己 谂 清楚啊。 天公满山的神光。 见。人类诞生百万年了，没有半天快乐成诗。加多里山的盛宴，巴克斯陪你一片。这天要真真真真真真难过，心愿痛痛快快跳出期望，等到地上地下最生梦死去活来过。若你这刻美梦如烟，参加满天星神赐的宴，随脉搏心跳真情叫，没有叹息阻你燃烧。今天世间不完美，心中的完美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最生梦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 The Hearst 嘅天堂 100% 时间嚟到早上嘅7:51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嗱，之前咧咪成日听人哋讲话咧，好多啲航空公司啊、巴士公司咧都会卖一啲自己嘅啲装置啦、可能系冇用嘅装置 咧， 仲未 送飞机椅 嗰张凳俾你， 仲未到我屋企啊！我自己搭咗几廿次咁样。 你如果俾你拣、你最想买巴士嘅边部分咧？除咗凳之外， 哦。好，我一定是买那条铁通啊，即是扶手那个咧， 打正打动啊， 冇所谓冇所谓，即系最好打直啦， 冇所谓，即系你有实际用途啦， 系咯，你买嚟 冇所谓，总之有条铁通就得啦，咁 有渣男 哦，但 但系就唔系话诶企位嗰啲扶手， 唔系啊， 即系唔系圈圈嗰啲， 唔系圈圈，成条通。 不过你咪话，我都觉得嗰条铁通系几实正噶。我都曾经有谂过咧，即系搭巴士嘅时候咧，你总会有一个长途车嘅机会咧，你就要扶住条铁通啦，然后你就真系全程掹住噶嘛。 即系坐诶港铁又好，或者坐巴士又好，我通常有位都唔会坐嘅。 哦，诶我都系， 费事嗰个乜嘢关爱座的恐惧 俾人影咗上网系嘛？ 爱座的恐惧，所以我通常都系企算啦。 你攞翻条铁通翻去做咩啊？你铺 dance 谂住 OK？ 有感情，嗌得多。 因为平时喺巴士咧，你最怕就系好多人企嘅时候，你想揸 揸唔到， 但系系啦，但系有啲人咧就挨咗落去，咁你叫佢又唔系，跟住你只手摄埋佢，佢又好似即系无动于衷咁样样噶嘛，咁咪买到翻屋企咪挨到够咯。 就算冇人挨咧，我真系有试过喺一个都唔算系繁忙时间，只不过嗰班车真系好多人搭，我嗰个巴士嗰个班次咧咁啱线系好多啲公公婆婆咧搭去买餸啊，咁你知佢哋有优惠噶嘛，咁嗰个车程就好平啦， 好 系咯。好平啦，咁然后我真系试过咧，全车嘅人都企，然后个个都好乖，紧握扶手，握到我完全揾唔到一个位可以扶住嗰条柄，但我又好惊，如果我唔扶住，一个搭车阵间撞亲侧边嗰啲人啦。于是我好记得我用两只手指夹住， 黏住， 剩翻嗰个有佢有颜色噶嘛，通常系黄色啊，一系就红色啊、紫色咁样，我好咁样夹住，然之后剩翻个位就希望我同隔篱嗰啲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可唔可以褪少少位俾我扶住？ 唔系，咁多人揸住咪可以玩点子冰冰咯，点子冰冰。 但疫情期间大家又少咗啦，再唔系咧，我就见到有一啲咧，即系市民好热心嘅，真系会喷下嗰条铁通咧，然之后帮人抹埋嘅，多咗呢一样嘢见到嘅。 外话即系当你即系唔系好够位去捉得实嘅时候，但你又惊，譬如一搭车咁，你会扑会撞到人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奇法提供， 系咪扎马 嗱？诶，扎 用啊， 扎马好少少嘅，因为但系从物理学嚟讲咧，咁你嗰个重心低啲咧，都系稳啲嘅，所以。扎少少马系 O K 嘅，咁而你企个方向啦，就即系我当如啦，你架车一路向前，你巴士又好，港铁又好啦，即系你架车一路向紧前方嘅时候咧，你嗰个心口咧就唔好同佢。同一个方向向前企啊，即系你要打侧，即系好似玩嗰啲 滑浪 咁样咧，系啦系啦，你就将左右嗰个重心咧，比起前后嘅重心咧，系容易控制啲嘅。 咁识滑浪同踩滑板嘅朋友可能会好啲， 唔系 只要你将个人打翻横企咧，即系同佢成翻一个好似十字水平咁样咧，就冇咁容易向前冲。 呢个我都同意嘅，系嘅系嘅。 不过我亦都有好多次嘅经历，唔系一次，好多次经历咧，我又冇揸住嘢啦，又系企啦。我都冇事嘅， 即系你冇扶啊， 因为俾人逼住咗你系咪已经？ 因为太多人，我就系嗰啲繁忙时间咧，我就系坐港铁过海啊嘛，入咗去咧系已经系个个咧一嚿饼咁样 沙甸鱼就系 架车搭车嘅时候咧喐都唔喐啊，因为前面就顶住我，后边又顶住我，系喐都唔喐，我冇嘢咯。 同年宵嘅感觉差唔多，你唔使行嘅，啲人会拥你 啊，冇嘢噶。 不过咧嗱，讲真啦，其实唔同交通工具嘅扶手咧个质地系唔同噶嘛，巴士嗰啲系有粒凸纹噶嘛，所以系比较容易实净啲嘅，我觉得。扶得穩啲嘅，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啲，唔知係咪啲手指嗰啲肉咧啜咗落去嗰啲坑嗰度。嗰個港鐵嗰條咧就係比較平滑啲嘅，係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得賣一啲唔同交通工具嘅裝置咧，大家都即係可以留意一下佢嘅分別啦嚇。咁但係咧今日講嘅咧就唔係講巴士，都唔係講港鐵，就係講飛機公司啦。 有咩賣啊？ 之前就賣餐車啦，我記得小白有講過賣餐車啦。唔知係咪咧？因為疫情期間咧，大家實在太耐冇去過旅行啦。咁有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都幾吸引。如果唔係價錢咁貴嘅話咧。其实我觉得咧，我都会有兴趣想试下嘅，因为我咁大个女咧，我都冇坐过头等舱嘅。我其实入去，我谂我经过过啦，即系我有 经过 嘅，系啦，经过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坐低或者享受下佢嗰种感觉就未试过嘅。咁最近咧就见到有航空公司咧。之前咧就有航空公司系卖佢哋嗰啲飞机餐啦，咁原来好成功。咁而家咧又开始想卖佢哋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卖头等舱嘅座位，即系个硬件啊，成 set 咁样啊，有埋个嗰个叫做咩 barrier 咧，即系有埋个屏风可以烫开嘅咧，然后又有埋一个可以摊喺度嘅 sofa 椅咁样，咁啊连埋晒成个架咁样去卖嘅。 销情好冇啊？多唔多人买咧？ 嗱，我相信咧。佢嘅銷情咧就未必係好好，因為一來佢賣嘅件數就唔係好多啦，二來咧係因為其實佢好貴嘅， 大概幾錢啊？以萬計， 以萬計嗱，不如俾你哋估下，如果你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嘢去拍賣嗱，講緊拍賣咁嘅價錢都一定係唔低啦，咁你會願意俾幾多錢去買咧？ 呢個唔係一個普通人會負擔嘅價錢嚟㗎。 我仲諗住估五至八萬。 係咯，以為幾萬蚊當一張豪華梳化咁樣啦啩？ 唔止。 咁我都係當我懶係，我屋企有張嗰啲咩頭等嘅座位。 咁你照住自己博個電視啊？因為你入咗去好悶喎， 有個窿嘅話，中喺嗰度，咁 都係咁細嘅啫，咁 mon 嘅， 冇咗空姐， 冇咗 照， 係咯，個重點係 重點咁樣嗱， 唔係，但可能有啲人中意玩呢啲 cosplay 啊嘛， 係啦，我其實都覺得係 咁無聊。 喂，唔係嗱，你咁樣諗，因為好多人咧都好想即係置身於一個旅遊嘅感覺之中噶嘛，咁你就算點辦咧？你平时家居都比较难啲嘅，就算你买埋架推车过嚟。 好，既然你讲到我咁中意啦，好一口价廿万， 你愿意俾二十万？唔得，买唔到。 吓，廿万都唔得， 系啊，唔得啊！嗱，佢最捻尾嘅成交价咧，系用28万港元卖咗呢一套咁样嘅头等舱嘅座位。嗱，佢只系包座位嘅咋，佢唔系佢冇包任何设施噶。 系 咁即系叫做有人买啦吓。咁但系咧，佢呢一个座位咧就并唔系喺真实嘅飞机度拆落嚟嘅，只不过系话咧呢一个即系未 系啦，嗰啲 只系啲模拟座位，冇错啦，都系啲后备零件。 咁都好啲。咁你拆嘅真系有冇人瞓过啊嘛？系啊， 喂，其实我宁愿买全新喎，讲真。 你点知嗰张后备零件有冇人瞓过啫？可能好多人瞓过，所以咪后备咯。 即系测试啊，测试咗无限次啊， 仲多人瞓过，你都唔知道。 唔係有佢哋有噶嘛，有嗰啲模擬艙噶嘛，就算你話香港都係噶，都有啲模擬艙。我哋嗰陣時都拍嘢去過啦。其實嗰度都一樣有嗰啲相關嘅座位噶嘛。咁不過呢個就真係後備嘅，佢就講話係一個實質嘅size 同佢一模一樣嘅。咁嗰啲嘅設施亦都係一應俱全，不過只不過佢唔係一個真嘅飛機度用過咁拆落嚟啫。 係，但係即係感覺上就係你買一張咁嘅凳擺喺屋企，係咪真係你恨飛恨到咁樣境界？ 嗱，如果我好有錢，好有錢，我唔自在嗰幾十萬嘅話咧。我都覺得應該冇乜所謂嘅，即係當一個場景咁樣擺喺屋企嘅是但一個位咯。嗱，我有錢到， 係 啦，冇錯啦，我有錢到有訂擺，咁我冇乜所謂嘅。 嗰啲好 elegant 啊嘛，即係 elegant 嗰啲會點啊？擺嗰啲貴妃椅啊，即係嗰啲咩名貴家私啊呢啲。 咁又唔係幾襯 我咁啊！突然之間擺個，哇！喺你好有品味喎，擺張飛機椅喺度，有啲奇怪啊。 有啲人係咁噶嘛，屋企咧會有一個角落咧係自己中意嘅嘢收藏嘅，咁可能有啲咧中意收藏飛機嘅嘢嘅人咧，咁個角落。就是整个飞机陈列室咁样，咁就可以摆埋落去咯。我唯一系谂到咁样 fit 到咋，如果唔系，好似都真系唔系几夹。 巴士凳你又得。飛機椅又唔得，都係一樣啫嘛個道理。咁你要唔要巴士凳啊？做 要啊要。 俾個目標我哋，我哋希望有一日可以好豪咁樣送一張飛機凳俾你。 不過外界指責佢將核子科技走私去伊朗、北韓同利比亞。總統阿爾維對卡迪爾漢尼世表示悲痛，形容他發展了能夠拯救國家的核威脅力量，國家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貢獻。總理伊姆蘭漢形容失去一位國家標誌人物。卡迪爾漢曾經在八月因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一度入院。歐洲國家聯賽決賽國法国2-1反胜西班牙夺得冠军，双方上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的奥耶沙巴尔64分钟打开纪录，2分钟之后宾斯马替法国追平，麦巴比在完场前10分钟为法国奠定胜局。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0点，跌1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41美元，卖出1,75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2.25，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8，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料受它和热带风暴圆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会逐渐增强。上午8点，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 异乡女送海峡。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半春园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半春园。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马嘉烈医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北拱街。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北拱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新楼街啦，咁受交通意外影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美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龙尾就近光板田村。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喺荃湾德士古道去码头坝道近住永德街封咗慢线，咁而家主要咧就影响咗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入永德街。德士古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永德街。再提一提大家，较早前跑马地落活道的棚架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封路重开。跑马地落活道现在封路重开，就是介乎落景台和落天峰一段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英国伦敦的这位创作男歌手，今年只有27岁的 Sam Henshaw， 有这首很得意的新歌 Chicken Wings。 Cause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what it wants, is me with some chicken wings. Well you like your curly fries, super size, sweet tea and some lemonade. To fulfill its craving, don't need reservations. Cause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what it wants. Not my fault, you keep it spicy like hot sauce. Always remind me why I'm yours. But you got a lot on your plate. Oh, relax, rejuvenate and just eat snacks. Your week's been long, so just ease back. Don't chew more than you can take. Thank you, Penguins. I hope you're having a marvelous day. May I take your order? 似乎鸡翼都是很多朋友喜欢的食物之一，所以拿它做歌曲的主题实在是非常合适。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八位，很趣怪的新歌， BBC 极力推介的一位新人 Sam Henshaw 有这首新歌 Chicken Wing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18/22 挂当年，主持 Elda 我以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咧主持一个长寿的节目叫做 Albert 啊欧瑞强，即系而家嘅节目的前身啦。不过以前咧就放在早上嘅，早上九点钟开始，两个半钟头，每日都做嘅。咁而里边咧有一年嘅夏天咧，我就做咗一个环节，因为放暑假嘛，啊不如清凉下啦吓，整一个叫做夏日恋人嘅清凉剂，播住啲悠扬嘅音乐，然后咧就会希望大家。寄信俾我，以前啊唔可以 WhatsApp 噶吓，一定要写信嘅，寄嚟香港电台广播道30号俾我收就得啦。信里边咧就系讲你嘅真实嘅爱情恋爱故事。哇，咁我啊下个礼拜开始星期一翻工啦，点知一翻吓亲我，成台都系信，哇唔系啩？于是乎咧，我真系逐封睇，睇咗好多嘅恋爱故事。咁但系我就唔会话为所有人咧，即系嗰啲爱情啊、嗰啲困扰啊、嗰啲解除万难啊，我唔系嗰啲，我只系将佢哋故事好温柔地读出嚟，然后趁住呢啲悠扬嘅歌曲音乐，啊越嚟越受欢迎嘅时候咧，竟然咧 TVB 啊打电话俾我，过嚟欢乐今宵啦，我哋又开一个一样嘅节目，由你主持，叫做《诉心曲》。于是乎我又做咗一轮啦，喺欢乐今宵嗰度咧就做呢、一个。将个爱情故事读出嚟，然后咧播只靓歌。咁当然啦，我为咗呢个夏日恋人咧，呢个诉心曲咧，就有两首歌。主题曲叫做《诉心曲》，出咗唱片噶。第二首叫做《再莫愚弄我》，系我自己写嘅歌词。所有歌词内容咧，都系来自呢啲信里边嘅真实故事。唉，真系唔好整蛊我，再莫愚弄我。呢个系当年嘅 Albert 欧瑞强节目嘅《夏日恋人》。当然是属于 Radio 2。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不如今天就由美国就业数据差，但是都有机会牵连到联储局的一些决定，交给温先生详细讲讲他。 好啊，因为咧上个星期咧，我哋知道咧就美国咧就公布咗八月份，即系九月份呢个话九月份嘅非农业嘅新增职位啦。咁啊，先睇翻八月份嘅数字先。嗱，八月份咧当时嚟讲嘅话咧，美国公布嘅非农业新增职位咧，即系得嗰23.5万名嘅啫，其实已经较差噶啦。咁但系咧好好彩，咁今次公布嚟讲嘅话咧，佢咧就向上调整咗嘅，向上修正到咧而家系36.6万嘅。咁但系好老实讲，36.6万都系一个差嘅偏低一个嘅就业职位嘅数。数字嚟噶，咁而家咧，我哋见到咧九月份嘅美国嘅非农业职位咧，更加即系增加19.4万嘅啫。咁即系话咩咧？咁即系话美国嘅就业嘅情况咧，实在系令人担心嘅。好明显，去到八月份开始咧，似乎咧之前嗰个强劲嘅增长咧系无以为继嘅。而家嚟讲嘅话咧，距离咧2020年2月份未爆发疫情前咧，美国仲系欠紧咧系500万份嘅职位咧，失去咗个职位咧系未弥补翻嚟噶。咁啊，至于九月份嘅失业率，望落去好似好好，因为咧就由八月份嘅5.2% 跌到落去咧系4.8% 呢个18个月嘅低位。咁但系咧好大嘅原因咧系因为咧系好多人咧系唔愿意搵工做啊，咁所以呢个咧先系令到失业率下降嘅原因。咁啊，整个就业报告咧唯一最大嘅亮点喺边度咧，就系话咧暂时系未见到个工资系有显著嘅上升嘅情况。咁呢个咧可以降翻低咧，日后咧因为工资上升咧可能有机会推 推升嘅個整體美國通脹嘅憂慮，咁呢個係可以降低嘅。咁啊，睇翻個就業報告雖然係差啦，咁但係咧，為免呢個通脹失控咧，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美國通脹都好嚴重啦。咁啊，而家市場咧普遍咧都預期咧聯儲局咧喺11月3日，即係下個月嘅3日嘅議息會咧，仍然都係有機會咧係減少個買債嘅。咁啊，面對住現今嘅美國嘅通脹同埋經濟嘅狀況咧，咁啊令到聯儲局咧明顯係陷入呢個兩難局面，究竟係繼續係因為個通脹高企而減少買債啊，定係繼續咧係維持個買而家嘅買債嘅龐大嘅數字？咁所以呢個係真係一個兩難局面嚟嘅。咁啊，但係相信聯儲局咧係會選擇咧係象徵式咁樣去減少買債，去釋出咧聯儲局咧係正開始咧係打壓嗰個通脹嘅信息俾大家。透過呢一樣嘢嚟講，我咧就期望咧美國嘅通脹咧可以自然回落咧，令到聯儲局咧就日後唔再需要咧係更加多嘅收緊。我相信正係因為呢個緣故咧，我相信有機會咧聯儲局咧喺11月嘅3日嘅議息大會咧，仲係有機會咧係收緊嘅買債計劃嘅。咁但係如果好似拜登所講啦，咁假如佢真係要盡早要推出呢個10,000亿美元嘅呢一個基建方案啊，同埋3,500,000亿美元嘅社會支出方案啊等等嘅話咧，有咁多嘅龐大嘅刺激經濟方案等住推出嚟咧，相信聯儲局咧就必須咧係要用更加寬鬆嘅貨幣政策去作出配合。咁呢一樣嘢嚟講，我令到聯儲局咧日後咧係更加難收緊嘅。咁所以呢方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嗯，係啊，因為這邊商要用錢，嗰邊商咧又縮減賣債嘅話咧，就 點做？ 係啦，呢個都真係要往後嘅日子繼續，即係可能投資者啦，以至温生再幫我哋再跟進一下。轉個角度，不如講埋加拿大央行嘅情況好嗎？唔該。 好啊，咁加拿大咧就個情況就係好好多啦，因為油價高企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最主要嘅出口就係石油啦。咁油價高企對佢嚟講當然係件好事啦。咁啊再加埋佢自己本身亦都面對住一個高通脹率啦。咁同埋個就業都理想嘅，因為佢上個星期咧加拿大咧就公布咗佢嘅就業嘅情況啦。咁咧就出嚟嘅結果咧就見到咧佢係新增咗咧係157,000份嘅工作嘅。咁啊呢一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令到加拿大咧係可以即已經係將佢嘅疫情前嘅失去咗嘅300,000份嘅職位咧，係完全將佢彌補翻曬。咁所以咧，加拿大嘅情況就好好多。咁所以而家市場估咧，喺今個月嘅27日嘅議息會咧，加央行咧係有機會咧係進一步係削減佢個買債規模，由而家每個星期動用20亿加紙去買債咧，係可能會削減到得嗰10亿嘅啫。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咁當然咧就會對加拿大紙咧係會帶嚟某程度上嘅支持啦，亦都解釋咗點解而家加紙咧已經係升越咗1.25兌1美元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噶。咁而家我哋知道啦，加拿大俾啲背景資料俾大家啦，加拿大而家個通脹率咧就係4.1%，年通脹率8月份年通脹率4.1%，咁啊較加央行所定落嚟嘅2%係高出成2倍噶啦。咁所以咧呢個亦都解釋咧加央行咧係有必要咧去收緊佢嘅貨幣政策嘅原因嚟噶。 嗯，轉個角度又睇埋中國方面嘅情況啦。 好啊，嗱，中國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雖然又限電啦，又打壓樓價啦，咁但係呢一切嚟講嘅話咧，似乎對中國嘅經濟咧都未見構成太大嘅負面嘅影響嘅。相反嚟講，隨住咧我哋見到早前咧就爆發嗰啲嘅 Delta 病毒嘅疫情咧就受控啦，咁反而咧中國嘅經濟咧喺9月份咧都做得唔錯嘅。咁財新中國9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咁呢個數字咧就由8月份嘅47.2嘅指數點咧就攀升翻上去51.4嘅指數點嘅。嗱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有一方面值得留意咧，就係50点咧就被視為咧一個分界線嚟嘅。喺50点樓下咧就係收縮，50点樓上咧就係擴張嘅。咁佢而家個數字咧係51.4喺9月份，咁即係話咧其實佢9月份咧個經濟開始慢慢係復原翻過嚟，雖然面對住限電，雖然面對住呢個樓價嘅壓力，咁但係咧就國內嘅經濟反而係唔錯。 嗯，咁啊，講開數字都要講埋咧，今個星期嘅市場焦點咧，反而重視喺美國同埋中國方面嘅通脹率。 冇錯。 錯啊，在今個星期三來講，我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著呢，就美國將會公布9月份的通脹數字。咁我哋記得呢，8月份呢美國的年通脹呢已經是去到 5.3% 㗎啦，咁遠高過聯儲局所制定的 2% 嘅目標㗎。咁而家觀察呢9月份嘅數字呢會唔會進一步攀升呢，就比聯儲局呢更加大嘅壓力呢，要喺11月嘅議息會呢係宣布減少買債㗎。咁而喺星期四來講，或者輪到呢係中國呢就公布9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在星期四来讲，中国公布两个通胀数字，一个就是消费物价指数，另一个就是生产物价指数。市场估计中国的生产物价指数是有机会从8月份的年通胀率是 9.5% 就攀升到9月份去到 10.6%。 主要是因为能源和整体的原料价格上涨带动的。这一样东西我们要留意了，因为如果真的它的生产物价指数攀升得这么快、这么急、这么高的时候来讲的话，就可能会令到个中国嗰个压力系即系个嗰啲厂商嘅压力系会大嘅。咁厂商压力大嘅时候，会唔会将一啲嘅呢啲价格系转嫁俾消费者咧？嗱，呢个就要留意啦。咁啊，转头睇翻，如果你睇翻九月份中国嘅消费物价指数咧，当其时就按年比咧都系得个 0.9 嘅啫，0.9% 唔系严重嘅，即系算系偏低嘅一个数字。咁啊，但系会唔会因而咧系将啲价格转移俾消费者，令到个消费物价指数都开始上升咧？嗱，咁呢一样嘢咧，就系今个星期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嘅一个嘅因素啦。 嗯，数字好多啊，真系好似温生咁样讲，投资者就要密切留意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啦。嗯，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中哥 Kitty、芭比同埋小白，喂，讲下呢一个近排咧，我喺社交平台见到好多朋友仔咧，都有喺呢个新嘅 roller 场嗰度打卡，咁啊粉粉红红， 系咪港岛嗰边嗰个啊？ 系啊系啊系啊，你哋都见到啊，嗬，好似好劲咁样。 呢啲我哋咁多 common friend， 你见到我点会见唔到啊？ 同一个人嚟嘅可能系。 呢啲真系古老当时兴，而家又翻翻嚟又 潮流嘅嘢系咁噶啦。 几好啊，我觉得。中哥以前有冇玩啊？呢只 roller， 即系 佢头先有玩啦，梗系有啦。 主要唔系去玩，佢话去睇嘢啊， 唔系去玩， 唔系玩。 嗰叫咩龙话？你话 拉龙，拉龙， 拉龙， 拉龙。 接龙系电脑嘅， 拉龙。好简单，你 roller 场玩咩啊？就系玩拉龙咯。系啊，你又捉住我，我又捉住你， 即系 好浪漫咁啊，好浪漫咁啊。喂，你哋识唔识玩噶？呢啲叫滚轴溜冰啦。 唔识，我第一个举手话你知我唔识。 点解啊？学啦。 你知唔知咧？嗱，呢一个系一个千年嘅恐惧嚟嘅。当你跌得多咧，损手烂脚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哇，喺我再跌落去唔系办法噶。 跌咗咁多，你争少少就学识噶啦。 你呢铺下法，再跌可能起唔翻身噶啦。 唔会，你仲后生， 小白真系充满正能量。 梗系啦，真系啊！喺边度跌低，咪喺边度 起翻身 咯。同埋即系同屋企人咧去玩啲溜冰，几可以拖下手仔啊。即系又可以教下啲小朋友。喂，依家啲小朋友好兴玩呢啲滾軸溜冰啊，或者嗰啲咩平衡車啊， 講時講喎，呢一類啊，即係滾軸溜冰場咧，即係我唔知而家我未去過啊。以前我哋僆仔年代去嘅時候咧，好少見到一家大細去嘅， 係咪啊？ 細路仔都好少啊。通常係年青人去嘅。如果真係一家大細真係去咗溜冰啊，即係叫踩冰啊，就唔係溜冰嘅踩冰，即係嗰啲冰場嗰啲咧，就會教啲小朋友學嗰啲啦。 係 呢啲咧。真係年青人㗎喎， 係情侶 feel 係咪啊？ 情侶啦，又或者係冇情侶想去揾情侶啦，就嗰啲感覺多， 好似好容易咁樣。即系好似好容易就结识到异性咁样去呢个地方，钟哥你描绘到， 通常都系睇人， 搞到我都想去结识下， 可能我戴啲有色眼镜望嘅，可 能系啊，佢幻想嚟嘅， 幻想 自带滤镜啊，佢系， 佢都好大，即系20,000+，其实都几劲抽。崔杰彤有冇兴趣留一留佢咧吓？ 都有噶，就算唔识留，咪去打下卡。 唔系你识唔识噶？我想问， 我唔识，我都话嗰阵时我妈话惊我蹬到冇仔生。 单车条尾龙棍唔得掂啊，咁样，跟住我就哦咁算咯，好大件事啊，细个点知咩事啫，系咪先？ 小白识嘅，小白识嘅， 我识啊，我溜冰同嗰啲 roller 都识噶， 溜冰嗰啲溜冰我识。但我唔知点解我妈又俾我学溜冰喎， 系咩？ 系啊，其实都蹬噶， 都会 蹬亲噶，系咪先？ 溜冰咧，我自己觉得危险啲， 系啊， 因 为有刀片啊，系啊， 好似刀片嘅一块嘢啫， 佢唔系刀片嚟嘅，即系唔系即系唔系可以切 但 系 好利咯。 系啊，我睇过啲外国嗰啲恐怖片咧，曾经即系。有呢啲咁嘅即係溜冰底下殺人都成條手指咁樣啜咗出嚟， 所以好驚啊！ 電影嘅橋段嚟嘅， 但係呢個都要小心， 好驚咁啊！大家都 你知我嘅恐懼加倍咗。 電影橋段嚟嘅， 所以一跌低即刻起翻身，即係唔好再趴喺嗰個冰上面啦。同埋通常即係細個學咧會帶住嗰個手襪啊，係啦，即係有咩事都要多層保護。 而家啲小朋友去踩冰都係帶住手襪㗎，係 啊， 我同阿鐘哥踩。即系食早餐都见到， 系啊系啊， 一扎小朋友都系戴住手袜。 哇！咩净系手袜啊？又咩互争互腕？ 系啊， 即系争我未见到头盔。 机械人咁行出嚟噶啦， 咁咪唔怕跌咯，系啊， 咁咪好咯， 系啊，相当引擎识飞添啊， 识学咯。喂，不过咧都要讲翻个收费，咁啊睇下你觉得贵唔贵？咁佢话十八岁以上嘅，即系成年人咧，就190蚊两个足。十八岁 190蚊两个 系啦，叫做未成年嘅咧，即系17岁以下咧就140蚊两个钟，未成年啊平啲，平几十蚊， 使唔使再俾钱租鞋啊嗰啲噶？ 估计都要噶啦，不过咧呢啲都系趁佢啱啱开业嘅时候玩，点解咧？啲鞋新啊嘛，即系所有嘢都新速速， 啱啊啱。 如果唔系咧，你玩得两玩，系玩得两玩臭嘅， 或者好残啦，唔好谂咁臭住。 我试过去嗰啲溜冰场咧，真系臭，真系臭，唔系 你闻啊？ 唔系啊，你睇到你咧唔使闻噶。你绑鞋带嗰个皮特，你已经知道臭噶啦。 因为咧， 条鞋带都臭啊！你谂下， 又湿，跟住又噏。 系 嗰种感觉啊！ 你有冇去过啊？长沙湾嗰个深水埗嗰个， 我梗系有去过啦。 旧时溜冰啊，嗰个特别臭啊！我唔知依家仲有冇得溜冰咧，嗰度 我唔知哦， 系咪啊？ 唔知啦，冇去好耐啦。 你好， 我细个嗰 时 咩啊？我都话我有学溜冰啊，细个我喺荃湾嗰度学。 唔 roller 啫嘛， 我唔 roller 啫嘛 ，roller girl。 好啊，咁我哋搵日去拉下龙啦，钟哥 系 嘛？ 嗱，不过呢即系呢一， 但我哋五个人去都要1000蚊喎，玩两个钟，你咪话都几贵。 翻自己嗰份咯， 系 我谂住系咁噶，你谂住请我噶？ 唔系啊，咁我谂你做咩乘埋佢啫？咁自己俾自己都系两嚿水啫嘛。 唔系，即系我计一计条数，好似唔系好划算，成1000蚊咁样系嘛？ 诶，再加埋食饭差唔多啦。 好啊，直落咯，搵一日。 哇，呢如果我再去，即系重拾翻我以前年青时候嗰种岁月。 好啊， 好啊，我哋就系希望帮你重拾嗰种感觉。 系啊，同埋你讲到可以识女仔嘛。 系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11日是一年的第28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81日。1984年10月11日，美国宇航员海瑟林苏里文乘坐美国太空穿梭机挑战者号执行太空行走任务，成为第一位在太空漫步的女性。苏利文1978年成功入选 NASA， 1983年首次进入太空。2020年6月7号苏利文68岁时下潜到距离海面10925米，被称为挑战者深渊的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成为到达最深海底的第八人，亦是第一个抵达海洋最深处的女性。10月11日出生的朋友梦想走入决策群，成为重要人物，工作充满困难与挑战，喜欢群体生活，以舒适快乐为重点，抗拒复杂的情况。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极具困难的科学实验，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科学领域追求嘅系客观数据，无论任何性别都可以参与其中。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同美国政府代表结束在卡塔尔多哈一连两日的会谈，今次是自美军八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对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落实双方去年二月在多哈达成的和平协议，美方解冻阿富汗央行资产，并向阿富汗提供人道援助等问题。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在会谈后表示，塔利班明确向美方指出阿富汗政局不稳定，不符合任何相关方的利益。美方官员就表示，今次会谈并不意味美国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会谈结束后，塔利班已经开始和欧盟官员展开对话。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间酒吧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十四人受伤。警方在医院拘捕其中三名中枪受伤接受治疗的男子。案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警方说当时酒吧内有很多人，其中几个人突然拔枪射击。枪击的原因暂时不清楚，死者是一名二十几岁女子，伤者已经送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特尼斯继续有民众上街示威抗议总统塞尔德近日巩固权力，几千人涌向首都特尼斯市中心一条大道，示威者挥舞特尼斯红白色国旗，高叫人民反对政变等口号，警员手持盾牌筑成防线和示威者推撞，有示威者投掷石块和水樽，一名国营电视台记者受伤入院。警方说最高峰时示威人群介乎6000至8000人。塞尔德7月突然撤销总理的职务，又暂停国会运作以及赋予自己司法权力，到上个月他更采取措施令他可以通过法令统治国家，引发民众不满，批评者形容塞尔德的做法等同政变。欧洲国家联赛决赛，法国2-1反胜西班牙夺得冠军，双方上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的奥耶沙巴以64分钟打开纪录，两分钟后宾斯马替法国追平，麦巴比在完场前10分钟为法国奠定胜局。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4点，升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5美元，卖出1758.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2.2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7，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浪，系有大雨同埋狂风。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青葵公路咧落翻去呈祥道，亦都挤塞，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出。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盈辉台呢一段咧就有条八卦龙噶，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青葵 公路落翻去呈祥道咧，车龙就去到丽景港铁站对出。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跟住盈辉台呢一段咧就有条八卦龙噶，车龙去到龙翔道，跟住观景台。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就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龙翔道去观塘转上去思瑞那条支路就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是封了，一带开始是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转上去狮子山隧道的那条支路有坏车，唯一行车线是封了的，一带开始是挤塞。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七九龙方向跟着广福公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有车龙，东行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去到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到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挤塞，车龙去到加龙村。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呢一段都几塞车㗎，车龙系过晒下花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转上去狮子山隧道嗰条支路呢个坏车就拖走咗，唯一行车线就解封啦，咁但一带呢仲系挤塞，就係龙翔到去观塘转上去思瑞嗰条支路坏车已经拖走咗，唯一行车线就开返，咁但一带呢仲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医生， 即系譬如打完针之后一啲嘅发烧啊、咽喉痛啊、头痛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攰啊咁咧，咁呢个其实就好都几常见嘅吓、可能10%嘅接种者左近咧都有即系反应啦吓，其实同流感针差唔多咁讲。咁呢啲就唔算系啲乜嘢特别嘅异常事件啦。咁通常我哋讲话所谓异常就系、可能系佢系比较一个严重嘅个案。又或者是一些即係好罕見，我哋唔預計會出現的事嚇，咁、所以呢啲先至係我哋會比較關心，要做多啲研究去逐個去講啊。咁如果你話打完針之後翻到屋企，除咗一啲頭先我講一啲常見出現嘅副作用，就唔使太擔心。如果發燒可以其實食粒嘅退燒藥都 OK。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係有一啲你平時唔會預計出現嘅健康狀況，或者係一啲比較好嚴重嘅情況，咁就當然呢個立即要去睇醫生。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呢兩日打風，我就出完全冇出過街。 嗯， 咁一路喺屋企。 系， 咁喺屋企啊冇咩做嘅時候，不如睇套戲啦。 系， 於是即睇完一套之後，啊幾好睇、啊，不如攞第二套出嚟再睇啦。 系， 咁佢有續集啊嘛，跟住再睇啦。咁跟住，又幾好睇、啊，跟住佢有第三集咁啊，再睇啦。咁跟住我屋企睇咗兩日電影，睇、 哦、 咗三四五套添。 係咪覺得好滿足啊？ 好滿足， 好滿足，大滿足， 好滿足。但係唯獨是爭一樣嘢， 乜嘢？ 因為每次睇戲嘅時候咧，我有個習慣就係點都要有啲嘢食下。 哦、都係啊，都係。 係啊，即係當然其實好唔啱嘅。係作為一個電影人，咁辛苦拍套戲出嚟，唔係俾你我嚟食嘢睇噶嘛，梗希望你專心睇嘅、 嗯。 但人就係咁衰嘅，即係硬係好似冇嘢食嘅時候咧，你就唔會睇戲。所以今日想講下咧，即係亦都問問大家，你哋平時睇戲會食啲乜嘢？嗱、 嗯， 當然分兩個地方嘅，一個咧就係戲院，另一而家就唔得啦。一個就係戲院，另一個咧就喺屋企。咁、 okay, 你哋會食啲乜嘢嘅？ 好，我提供先，因為我打風都有睇戲，咁、嗯、我都有食嘢嘅。 係、 嗯，咁我通常會斟少少梅酒，係、 哦、 啦，即係甜甜地咁樣樣，即係有啲嘢飲下啦。咁我最近咧發現咗一樣嘢咧，我其實好想下次去買嘅時候咧，買嚟俾你試下。 咩嚟㗎？ 佢咧就係一個即係日本出嘅，就一個日獨立一個包裝啦。咁一大包裏邊咧就有三小包嘢喺度嘅。咁、 嗯、 我三小包分別係咩咧？有兩包咧是芝士嚟嘅，但系嗰两包咧系唔同品种嘅芝士嚟嘅，咁佢同平时你买嗰啲现成一粒粒嗰啲即系即食芝士咧，个味道系好唔同的，因为佢真系好似你喺嗰啲即系大型超级市场买出嚟切嗰一种芝士咧，系好香同埋好浓嘅，咁佢有写埋系即系咩芝士啦，系金文笔芝士啊，定系咩芝士啦，咁另外第三包咧，佢就好似系一啲萨拉米肠咁样嘅，系、 哦、 啦，咁但系佢亦都系做得好真啊！嗰種感覺，即係真係好似你喺嗰啲超級市場即刻買好新鮮嗰只咁樣樣咯，就唔似係平時你喺白。哇！唔似你喺好出 嚟。乜嘢？你講咗你咪講，你講咗，你咪講埋其他嗰啲唔同嘅店號。 係啦，唔似你平時買嗰啲小品牌嗰啲咧，就好假嘅零食嘅味道咯，佢好真。咁、嗯、我係嗰晚咧。全部食晒，即系成包嗰三小包我都食晒，系、 哦、 啦。咁佢每一包都唔系好多，即系你当可能一包芝士里面有八条、十条、八条咁样咯，系啊。 嗯， 即系都系一人份量嚟嘅啫。 二人份量咯，你当系啊。 系啊，咁啊呢啲 cookie 都系正嘅。 系啦系啦。 芭比同埋小白，你系会食啲咩啊？ 戏院咧，我通常都真系会买爆谷嘅。 戏院 系，戏院就系。即係因為其實平時冇乜機會食噶嘛，咁咧就會把握呢個睇戲嘅時間咧，就 會買咯。食得曬喎， 食唔曬噶。但係通常我而家咧，即係最近幾年睇戲都係一家三口去，咁啊好啲嘅。只要嗰桶爆谷唔係擺我度咧，我隔離嗰個會食得曬。 其實問題就喺呢度啦，係唔知點解喎？明明個爆谷咧。你係可以，你明知食唔曬，你買個細噶啦。但通常你都唔會買包細。 佢爭幾蚊， 你就一定買包大，跟住食唔曬嘅喎。 係啊，你中意食鹹定係甜咧？我想問一下 泡。我中意食甜， 我都中意食甜。 我中意食鹹爆谷嘅。 其實芝士味都好食。 幾古怪我都覺得。同埋咧，我細個成日都挑戰嘅。嗱，通常你食爆谷咧，咁都係爆好曬啦。佢未一粒咧冇爆開嘅嘢。 係啊，啡色好硬啊， 牙都崩啊， 我細個咧好中意挑戰呢一粒嘢 系 啊，跟住咬崩嗰只啊， 哦、 太少年真系太年轻啦嗰阵时啊！ 但我唔使问我，一定系买焦糖味嘅， 系咪啊？ 即系有咁甜啊，咁甜啊， 甜啊！ 但系我唔明有啲人中意两沟嘅。 哦， 即系一口都正嘅， 一步行都咁样， 系啊， 咁好有惊喜咯。 你食甜我食咸咯， 但系两沟意思唔系分 埋噶嘛， 捞埋噶嘛，好麻烦啊！你会攞出嚟嘅时候， 因为直情 系啊， 麻烦啊，好啦，咁啊，唔好搞呢个啦。 如果你话讲翻以前未有爆谷的年代咧，即系喺你哋未出世，咁嗰阵时咧最兴食咩啊？ 烧鱿鱼。 未住 啊，仲未有鱼 啊！ 我哋而家抢答， 抢答 啊 ！Sorry 咩啊？ 煨番薯。 Sorry。都未煮 蔗咯， 就係、 是、 啦，咬蔗幫啊嘛，就咬住條蔗入去嘅。所以咧，以前戲院咧，譬如七十年代咧，睇完一啲特別嘅午夜場咧，成地都係嗰啲叫蔗渣喺度，成地都係，因為啲人咬完蔗就 唔係咁，咪好黏腳咯。我突然間諗， 係咧，一路行一路黐腳。 其實佢好甜噶嘛， 係㗎， 即係你會，即係你踩落去嗰個感覺好差。 會唔會攞水洗㗎？我哋下 哦，咁我估啊。 我估计应该唔会嘅，或者几年一次嗰啲咁样大装修嘅时候先至会啦。 几污糟啊！ 最早期咧啲人就系咬住条脊去睇戏，咬借帮，咬借帮就系咁嚟噶嘛。咁之后咧先至讲你哋嗰啲啦，咩煨 鱿 鱼？你哋嗰阵时喺嗰个年代未有炮谷出现之前去睇戏咧，就系嗰啲一定摆晒喺街边档噶嘛。最多系乜嘢嗱？煨番薯有嘅， 粟米， 粟米煨鱿鱼， 鹌鹑蛋有冇噶？ 鹌鹑蛋都有，都有， 即系冬天嗰啲咯，栗 子 同一档嘅， 系啊，牛杂嗰啲或者嗰啲嗰啲，街边式嘅串烧啊，小白唔系你日式嗰啲，街边式串烧，咩肾啊、肝啊嗰啲咩短短地嘅鱿鱼条啊嗰啲咁样咧，就系食嗰啲咯。跟住入到去咧，好香啊！入到戏院。 好大阵味咯，系咯， 好大阵味，特别嗰啲啱煨出嚟嗰啲鱿鱼片咧，好香， 系啊，所以仲要撒一大扎辣椒落去，辣椒油，哇，正！ 街边边有咁好？ 有噶，有啊，有辣椒噶。 所以咧嗰阵时，未兴嗰啲乜嘢，嗰啲咩叫做咩 3D、4D 嘅时候咧，已经系有 4D 噶啦，已经系，因为个 香味， 有香味， 香味俾你去感受，即系争好远嘅。咁唔知点解咧，开始有炮谷之后咧。个个都唔即系当然街边档就少咗啦，啲人咧就开始唔食炮谷，好奇怪，唔食嗰啲鱿鱼嗰啲，就转晒食炮谷，就变咗阿芭比呢啲咁样，就好中意食炮谷。 咪同埋有少咗车仔档咧，其实我记得喺啲怀旧啲戏院咧，佢都仲有夹住咧一包包嗰啲鱿鱼丝嘅，即系就变咗嗰啲咯，就同我哋过往 味道唔同， 系有个鸡皮纸袋嗰啲就有少少唔同啦。 系啊，咁而家譬如喺戏院里边选择真系超多啊，即系如果你喺戏院里边食除咗炮谷啊。汽水之外咧，直头你可以开饭咁。 系啊，我食过海南鸡饭咯，喺戏院。 真系噶。 系啊，疫情之前啦，当然。 哦。 系啊，佢真系有酒饮有饭食噶，因为有啲三个钟嗰啲长片咧，其实都几你阿钟哥，你头先去讲詹士邦007啦，佢新嗰部都两个半钟噶， 佢基本上系得一部冇两个半钟。 即系你话食睇睇下肚饿咧，你想食个饭咧，你两个几钟真系会饿噶嘛，大佬。你有阵时搭程飞机都冇两个半钟，头啖尾。咁所以即系点都要有啲嘢食下。咁但系依家疫情缘故就好多嘢都唔可以发生啦。 咁我海南鸡饭我又未至于去到咁极致。 冇噶，去骨噶，最海南鸡饭，佢惊啲冇骨，佢惊你太暗咧，啃到骨啊！ 唔系咁样都好过，我觉得方便过食热狗喎、 啊。 因为而家即系之前啦，戏院有热狗泡谷餐噶嘛，有烧卖嗱，烧卖我觉得呢个 O K， 烧卖鱼蛋我觉得 O K 嘅，即系 觉得 O K。 咁你一粒粒吉，你唔会麻烦，即系你都对眼都仲可以望住个 mon 啊嘛，望住个 screen 啊嘛。咁但系你热狗咧，佢好舐气喎，食得我觉得，即系啲酱啊，嗰啲嘢飞晒出嚟啊。 唔系，即系首先咧喺戏院食啲乜嘢同套戏配唔配合呢、這个咧，我都几讲究嘅。即系如果你睇 悲情戏，你食咩啊？ Titanic 咁样， 泰坦尼克食咩？007你食咩咧？ 007食咩咧？ 睇到艺术 子弹啊！ 精过嘅作品你又食咩咧？ 食字咯， 系食字啊！ 食字最多就系，如果你睇到艺术片。你去篤魚蛋，硬係覺得好似爭咗少少，唔係好匹配咁。 咦，我 OK 喎、啊，我、okay、 藝術片喎、 啊，唔緊要噶，你自己個人收入嚟嘅啫。 即系笃住粒鱼蛋，咁睇艺术片有啲过分。 不过咧，讲开食嘢啦，扯远少少讲，即系关于个戏院食嘢咧。我试过咧，隔篱有啲小朋友咧唔生性咧，将成兜嗰啲咖喱鱼蛋怼咗落我个身嗰度咯。系啊，跟住我好嬲啊，但系又唔可以闹佢，因为继续放紧片啊嘛，即系放紧戏出嚟咧。跟住我系好嬲，嬲到癫咗。 咁啊， 咁啊。唔记得咗啦，你做咩啫？觉得学得好似，你系咪觉得你系咪觉得好神似啊？ 幻想嘅， 幻想又几鬼鬼星喎？ 如果你话根据不成文嘅调查咧，如果喺戏院而家嗰啲，即系譬如早前咧喺地下执得最多，其实系炮谷嘅，倒写得最多，唔知点解嘅，食完你未食完， 因为你要传啊嘛，都话自己唔可以一个人食晒，跟住头先 Bobby 话一家三口咁样传去，跟住咪传失咗咯。 同埋你自己攞嘅时候都好容易。一兩粒跌咗落 嚟，佢黐住一兩粒，你黑掹掹又睇唔到咧， 佢 又甩 出嚟。 不過其實戲院咧食炮谷咧，都我覺得係正路嘅，因為容易清潔啊。你掃就得啊嘛！如果你 清潔姐姐唔係咁樣表示，你跌曬落地下。 如果真係有咖喱汁嗰啲，其實仲辛苦。 咁啊，係 咪？同埋依家啲戲院係地氈啊嘛，即係你一啲汁一食咗落去，搞好耐， 熄個燈都唔覺啊。不過我個人嚟講咧，反而調翻轉頭，我中意食熱狗喎。即係如果喺睇戲嘅時候，我中意食熱狗，因為通常咧你都會 避咗個餐飯唔食㗎啦嘛，橫掂入去食埋飯啦咁樣啊嘛。咁我就食熱狗咧，我就覺得啊，又可以飽肚啦，同埋我又中意食啊， 同埋 因為我都係啱。 但係好貴喎，我覺得戲院啲熱狗 係 啊，成廿幾三蚊， 嗰條腸又唔係特別好食。 唔似啦，而家 雖然佢嗰啲嘢可以俾你任節咯，即係嗰個茄汁醬啊，黃色嗰個芥辣，我好中意食㗎嘛，任節咯唯有係。 好啦，咁啊，如果講完戲院喺屋企咧，我有一個提議，即係如果你喺屋企睇戲嘅時候， 打邊爐最好。 咁你成集烟升上嚟，你点样睇戏咧？人哋拍到出嚟， 一路食几开心啊！ 拍到出嚟俾你，唔系俾你隔住阵烟睇噶嘛？ 呢啲救火英雄啊，你咪可以 系咯， 因为本身有个烟雾嘅效果， 慢火急你 睇再喺前面再整一个， 跟住你惊啊，开始系啊， 讲个提议，食猪肉干真系嘅。即係烘少少豬肉乾咁搣嚟食咧，你睇嘅時候唔知點解硬覺得特別好食。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好沉迷喺屋企嘅時候， 烘豬肉乾， 烘豬肉乾嚟睇戲， 攞多士爐啊， 咪就咁擺落焗爐烘一烘佢啫嘛。 咁都香嘅，都香嘅，係 好香。 跟住就肥㗎啦，跟住個人 係 啊，係啊。不過希望咧，希望而家即係疫情關係冇得喺戲院裏邊食嘢啦。就算你屋企睇嘅時候，都揾啲嘢濕一濕口，滿足一下 沉淀心境却自然，轮廓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换气太可怜，一一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 时间8:54，听过有 Suki's 石永利的 Rainy Day 永利日，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1%。 走为天有不测之风云，特别咧系而家多咗极端天气啊！唔知道一般嘅天气，福建话喺东南亚嗰度咧，啲人系会点讲嘅咧吓？想唔想知咧？ 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望着那地平线，重获信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高歌一篇，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热情为你献，愿摘太阳花来为你编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醉，暖暖红日就像你的脸。 这几日成日都落住雨，我哋先讲下落雨啦。佢哋叫做落河或者落锥，之前都讲过啦。除咗落雨之外，大风啊呢几日都经常都会出现噶。大风就叫做大降，大降，大即系大降，即系风啦，大风咁解。我哋更加咧就系期盼住出现嘅系乜嘢咧？太阳伯伯出嚟啦！太阳代表住正能量，咁啊为我哋带出一啲嘅力量去迎接每一日嘅挑战嘅。佢哋中意叫太阳叫做日头。日头呢福建话就叫做节头，节头。好啦，除了天气之外，热啊、冻啊同埋凉爽呢都可以分享俾大家听点讲㗎喎。热啦、啊、哎呀真係呢好焗好热嘅时候就叫做抓，一个字抓。冻呢就叫做冷，即係好似写字叫做冷咁啦。冷就係冻啦。同埋凉爽，哇凉爽，哇 and a song。希望我哋嘅工作日日都系咁爽啦！ 喂，可以讲下呢、這、一个，头先咪后都同 Barbie 喺度讲咧，就系话呢个Halloween 啊，即系啲父母会各出奇谋咁啊，谂下咧究竟啲小朋友会点去打扮咧？今年应该大热就系呢个鱿鱼游戏啦， 嗯， 既简单又方便，着嗰件 check suit 就得，后边黐个 number， 跟住你就仿佛一个参赛者，因为你就扮嗰个女仔咯，即系有冇睇嗰个1、2、3小木偶嗰个咧？嗰、那个公仔有冇兴趣扮咧？崔杰彤，我想问一下， 要剪音、哦， 你啲音都似啊， 再短啲，再短， 再短啲唔得， 系嘛？我觉得今年就。轻松啲啊，冇过往嗰一两年，譬如扮嗰啲咩小丑女啊，嗰啲咩要 好大阵仗， 系啊， 比较大阵仗， 落妆都两粒钟， 系啊，跟住仲有我上年好似好红有一个杀戮都市嘅一个造型啊嘛，系可能你唔知噶啦，都系啲动漫嘅角色嚟嘅。不过其实系咪每一年咧 Halloween 同埋圣诞节咧都大家都会公主化自己啲小朋友咧？ 会啊，我见到好多啲大型嘅即系品牌商店又好啦，或者玩具店都好啦，而家已经系好多嗰啲嘅万圣节自装摆喺度。即是一商品嚟噶嘛？ 今年嘅 hot item 系乜嘢啊？ 都依然系公主， 我都系公主。 佢有成个架咧，好似人哋嗰啲卖衫铺头咁样 display 晒嗰啲公主裙喺度，咁就会好吸引到啲小女孩嘅目光噶。 我成日如果有机会可以扮一次咧，我想戴嗰个头套咧系都有公主嘅、 嗯， 就系咧美女与野兽嗰、那个 野兽， 那个野兽，其实嗰个野兽咧都几型。 你将你嘅内心抽翻出嚟系嘛？ 唔系嗰个野兽咧， 个兽性嘅一面。演绎翻出嚟， 嗰毛神神咧，几得意，我觉得个头，系啊，但系唔知喺边度揾到嗰个头套， 下身又可以着西装， 系啊 ，OK 啊，其實 OK 啊，我谂咗好耐噶啦，呢一个又 elegant 得嚟，又型，系咪先？ 直头做咯， 冇啊，冇嗰个头套啊嘛。 我睇下上网搵到俾你啦。 我估应该有， 我搵到你 系咪大先？你打咩啊？你打 Beauty 定 Beast 头套？ 头套， 美女与野兽头套。 野兽出活，野兽头套咁样，都唔知道会出啲乜嘢。咁有啲朋友又会扮木乃伊啦，咁样。 唔系，我见咧，其实上一两年咧几兴，尤其是好似喺日本咧，兴扮翻一啲你平时生活会见到嘅一啲人啊，即系譬如。可能是坐緊鐵路翻工瞌眼瞓嘅人咁樣，咁佢哋就著翻嗰套翻工嘅衫，跟住就瞌住眼瞓咁樣咯。咁、 哦、 有啲就係扮可能係 抹緊扶手電梯嘅姐姐咁樣，咁佢就著嗰套衫，跟住就喺度抹咁樣。 女仆咁樣， 即係完全係角色扮演嚟。係 啊，角色扮演啊，係啊，一個生活化嘅。 等我都係時候諗下今年咧 Halloween 嘅造型係啲乜嘢先。 諗好咗啦，你未揾到啫， 要幫你買翻嚟啊！ 好，多謝你， 成全你嘅願望。 送我一個野獸頭套啊！好。 早晨，啲地同你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噶，出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出行道南去观塘啊，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天马苑。咁另外啦。较早前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现在反方向去荃湾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再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着盈辉台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应该是清丽苑，车龙就去到清丽苑。反方向去荃湾方向都有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出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着佛光街桥底快线的意外都是清理好，龙尾都很长的，排到去新山道。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佛光街桥底快线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新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利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北角码头慢车排到去东港中心。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回旺角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喇沙利道。在新界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车龙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提一提你，荃湾的德士古道有爆水管，去码头霸道方向近着永德街慢线封闭，主要影响现在德士古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永德街，德士古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永德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00岁了，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 投资 O2O。 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上个礼拜 ATM 咧系呢个蓝筹龙头啊嘅科网股啦，为到咧港股贡献好多，成为咧力撑港股止跌回升嘅主要动力啊。恒指咧上个星期全个礼拜咧升咗262点啦，跑赢咗 A 股以及咧全球其他主要嘅城市。有冇机会继续爆上去啊？转个头开市，你未知啦。 上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Rainbow 喺度。早晨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我哋成日都话咧，做人应该要多啲咧，即系正向嘅思想啊，积极啊，抱有希望啊，就唔好成日将嗰啲负面嘅情绪带到去我哋生活嗰度嘅。咁但系要管理好呢啲嘅叫做正能量嘅话，其实都有啲技巧嘅。嗱，家长同小朋友都可以去学习，令到咧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快乐嘅生活嘅时候咧。就亲子关系都会好好嘛。 所以咧第一样嘢嘛，作为家长，当然你个好重要嘅人就系你嘅小朋友啦，系咪？咁如果每一日你生活里面都同小朋友好多冲突啊，咁其实你好难正能量嘅。咁所以咧，其实第一样嘢就会问家长，其实咧你点睇小朋友？即系你觉得你小朋友究竟系魔鬼啊，即系定系一个小天使咧？嘛，家长都可以答下自己。 我觉得自己小朋友系一个小精灵。 小精 靈有曳嘅地方，但系都有好嘅地方。即系小精灵嗰啲，我中意咧就整蛊你啊，有啲调皮啊，但系个心底系善良嘅咁样咯。 咁所以嘛，咁啊即系判断到咧，阿小白咧，你已经拥有呢、這个管教正能量嘅其中一点。 系 就因为你好识得咧睇到小朋友佢嘅优点，亦都有佢嘅缺点啦、但系你唔会话俾佢嘅缺点咧而去觉得咧小朋友咧一无是处。哎呀，真系生咗个小魔怪啦咁样。因为好多时家长都会同即系有阵时做家长班。家长都同 Rainbow 姑娘讲：，哎呀 ，Rainbow 姑娘，你唔知道我屋企嗰个系小魔怪嚟噶，咁样，咁啊令到佢好负面，咁样去睇小朋友每一个行为。你谂下，即系好似我哋戴咗副有色眼嘅、你会见到嘅嘢全部都会变成颜色。 系啊， 如果你觉得小朋友小魔怪，你所有留意嘅嘢都系佢唔好嘅嘢咯。但如果调翻转我嘅眼光系小朋友一个小天使，好可爱嘅，好得意嘅，好有趣嘅，咁可能我咧就会反而调翻转，我有更有管教嗰个正能量，好似小白咁，哇！小精灵，即系话你觉得系几分离嘅，你个小朋友系啦、又唔使话去到小天使咁乖咁闷或者点，但系咧又有少少咧，即系佢嗰种精灵嘅活泼，咁其实咧都系相对好正面。咁呢个咧，家长要谂一谂，究竟你平日生活里面你点睇你嘅小朋友呢、這个好重要啊？对你个管教态度 系 好重要 的。系、如果成日下都觉得系佢魔鬼嘅话咧，自己讲得多，自己真系又相信咗佢系魔鬼，就潜移默化就觉得佢样样都衰啊。 系啊，就好似大人咁啫嘛，你觉得今哎呀今日真系好黑仔啦， 哇！ 于是乎头就碰住黑，其实唔系因为你黑仔，而系因为你特别留意嗰啲咧唔好嘅事件嘅发生， 疏忽咗啲好事情啊。 系啦，咁所以各位家长要留意个态度咯，你嘅眼光系点样啦？ 咁啊望下小朋友嘅时候咧，试下净系睇佢好嘅方面先， 系啦， 唔好嗰啲咧就摆低佢先。 系啦，咁第二啦，我哋成日都讲管教有啲大忌嘅，咁有啲我哋唔好做，咁反而其实即系我哋有分可以做多啲嘢啦，即系譬如赞赏呢啲啦，但亦都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其实我哋。有啲嘢咧系唔好做嘅 ，no 嘅。咁包括我哋成日都讲啦，唔好威逼你有小朋友啦，即系威胁佢嘛。你再唔听话咧，爸爸唔要你啦，或者利诱佢话你乖啦，你食呢碗饭咧，我就奖你食雪糕啦。咁咧，你慢慢培养到小朋友咧，就会一个好细腻啦，又或者佢好胆怯啦。 呢、這个好难避免啊 ，Rainbow。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靠家长啲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即系威逼呢下咧，都 因为好有效啊嘛，突然间觉得 系有效，但我都觉得可以唔做就唔做啦，但利诱呢个咧，又真系都几正面得嚟，又有一个叫做效用喺度，即系你唔需要下下就系、又闹佢啊，搞到气氛好差啊，你反而用奖赏嘅感觉去到同佢倾啊咁样。 奖赏冇问题嘅，不过睇下你奖啲乜咯，即系譬如你下下就啊，你默书100分就奖100蚊，或者咧嘛，你我真系曾经听过啲家长话，嘛你帮我摆个碗筷啦，就俾几多钱你。 哦， 咁咧嘛呢啲咁都系某个程度上利诱咧， 咁、我明白啦。 头先你嗰啲系奖励，就唔系一个利诱，因为佢真系做得 好，我附带一个我哋叫后果啦。呢、這个后果系一个正面后果，就系、是、我会奖励佢做啲乜或者食啲乜。咁、其实呢个系相等乎噶嘛，因为行为同嗰个结果系咪？但调翻转，因为你想去做某啲行为，但系你就谂唔到啲方法，咁、于是乎你就用一个所谓利诱嘅方法去处理嘅时候咧，其实你就本末倒置咗咯、令到个小朋友咧，头先教我讲细利就真系咁啊。所以有一次咧，有家长真系嘅，佢个有计农写个婆婆过嚟坐啦，即系头先咁讲。咁咧嗰个小朋友因为由细到大都系利诱毛长大，咁、于是乎即系同妈咪讲，咁即系佢意思就系、是、咁有咩着数啊？ 哦， 咁其实正常隔篱邻舍个婆婆过嚟坐，你一定系招呼佢坐低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竟然会问一句就系、是、哇，有啲咩着数先？你有着数，我先攞张单。 咁啊，真系平时太利诱得多啦、变得太市侩。其实有阵时即系俾小朋友嘅奖品咧，唔系一定系金钱咯，即 系 一个拥抱啊，或者我同你玩半个钟咁样，呢啲都系好有效嘅奖品咯。 系啊，所以大家记住唔好利诱啦。 好，利诱同呢一个奖赏系有分别嘅吓。好，咁啊，然后仲有啲咩特别嘅方式我哋关于呢个小朋友可以管理好佢哋嘅正面嘅能量系有好有关系嘅咧。 咁啊，我哋头先讲一啲嘢唔好做啦，系咪威逼利诱呢啲啦？即系我哋唔好利诱佢啦。咁咧亦都可以做啲正面嘅嘢嘅，譬如各位家长，我哋咧都会好多时咧，我哋唔好净系斋睇小朋友嘅行为啊。有时我哋成日都讲冰山一角啦，系咪？即系冰山里面，我净系睇到佢唔好行为。但其实如果各位家长可以咧，从一个我哋叫做换个角度啊，了解小朋友背后个需要咧，可能咧对你处理小朋友啲行为状态咧，你会更加之识得点去处理啊。譬如小朋友打打闹闹咁啊。其实如果长期都是这样，其实会不会嘛？这个露出的一角就是去打闹小朋友，打闹家人或者其他很没礼貌啦。但其实会不会背后有些很多需要呢？可能他透过这些形式去想 draw 你 attention 呢？即是这些，那我们就要再看回所谓冰山下面究竟有些什么需要，有些什么感受，究竟有些什么的缺乏，那有些什么呢爸爸妈妈可以再做就是满足到他这个需要感受。因为需要感受其实没问题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爱的嘛，是不是、被肯定。但如果我常常都是被忽略，家长忽略，但一曳咁你就理我嘅话咧，咁可能小朋友就用一个错误方式去表达啦。咁、如果你斋睇话佢曳呢个行为，我哋就会觉得话乜你成日都咁曳啊，而忽略咗佢背后其实真正嘅原因、真正嘅需要。 如果小朋友咧系即系你同佢倾，佢又讲唔到或者系唔想讲嘅话咧，其实呢个亦都好靠家长观察，即 系 睇下小朋友佢之所以有啲咁样嘅叫做行为嘅时候，背后嗰个原因会系啲乜嘢咧？咁啊靠家长即系对自己嘅小朋友到底有几了解啦。 系啦系啦，最紧要你就唔好净系睇表面嗰阵。要睇深入啲，咁呢个就家长要努力啦。 系咁啊，各位家长都要加油啊吓！ 咁啊，仲有啦，我哋成日都话啊，家长咧就好心急，好心急嘅。 嗯， 系啦，即系大家有冇听过龟兔赛跑嘅故事？ 梗有啦。 系啊，我成日都同家长讲，哇，你急得过两分钟，结果用廿分钟处理佢啲哭闹，其实条数唔襟计，系咪先？即系唔好计啊咁样。 啱啊。 咁所以咧，有时都鼓励家长咧，啲嘢唔好咁急，有时慢慢嚟咧，反而会快嘅。 嗯。 咁系因为乜嘢咧？系因为你俾个时间空间俾小朋友咧去。懂得去回应，即我成日都话，你一叫小朋友做某啲嘢咧，你都要俾一个空间，譬如可能俾五至十秒佢，你电脑 boot 机都要时间啦，系咪？咁所以咧，家长唔好太心急，因为好多时咧，小朋友就活在当下嘅，系咪 ？Here and now 咁样，但家长就活在未来嘅，就觉得哇好急讲啊，等等要做啲乜乜乜，咁所以大家好多冲突，就不知不觉间咧，成日催小朋友啦，咁你越催咧，小朋友咧就会越觉得咧，即系会同你对抗，咁所以咧调翻转，其实家长。 同埋搞到小朋友好緊張啊！ 係啊，所以調翻轉咧，家長都可以試下幫自己嘅管教裏面慢慢嚟啊，變會快。即好似諗翻龜兔賽跑，其實龜都行得好慢嘅，不過一路一路堅持，慢慢反而最終去到終點嗰一個嘅 team 咁樣。 以慢打快都係一個技巧啊！我自己有陣時教我小朋友做功課，攞個例子出嚟講啦。我成日同佢講，真係講呢一句，我話你慢慢做就係最快做完嘅方法。係 啊，好過你做完之後又插曬啲嘢，係 啦，又要改啊，又成我哋慢慢做。你做一次你唔使改嘅，永远都系一定系做得最快嗰个嚟嘅。咁佢讲就识讲啊，系啊，我慢慢做啊，会最快啊。但系有阵时一心急起上嚟，小朋友后生仔始终都系急啲啊。 所以就系成日话好想培养小朋友耐性啊，唔好心急。咁家长你自己都唔好平日生活里面不停催促咯。咁呢样都要学习嘅。 系咁啊，家长如果懂得慢活嘅话咧，就会有个懂得慢活嘅小朋友噶。 大家家长成日都话要慢住啊嘛，不如我哋试下慢活啦，而家咁就好好啦。 各位家长要加油啊！咁啊，唔该晒 Rainbow， 拜拜， 拜拜。 喺听呢个 morning call 之前咧，喺度做个呼吁啦，一八七二三。爸爸 做咩事啊？ 系啦， 做咩 一八七二三？爸爸， 迟咗 morning call， 迟咗。 唔系，我见你睇加唔加入？ 加入， 系咯。 我想打电话嚟添啊！ 我哋去咗打电话啫嘛。 咁多喜庆事系咪先？我都想嚟点个唱俾 Kitty 听啊！ 系，多谢多谢。咁我哋就可以而家接听大家嘅电话啦。 唔系点俾你听？ 系啊，点翻讲翻自己嗰啲嘢，大家 就系你话上，你话上，哦唔系咩？ 有好多个 Kitty 噶嘛？呢个世界。 哦、我唔讲啦， 有阵时好多嚟啦， 好多听众，好多听众都叫 Kitty 啊，我见 咦系，都得都得，系啦，咁啊，总之有啲咩喜庆事啊、开心事啊、生日啊、纪念日啊咁样啦，而 家最紧要开心， 系啦，就可以开心 share 点首歌咁样，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琵琶鱼又叫做安康，主要生活喺大西洋同埋南极海洋嘅阴暗深处。现存种类超过200种，它们拥有巨大的头部，好像月亮的嘴，以及充满锋利的半透明牙齿。雄性的琵琶鱼被雌性噬，自出生开始它们就没有独立的捕食能力，身体会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味，吸引雌性琵琶鱼到来。当看到雌性的琵琶鱼，雄性的琵琶鱼就会堕入爱河，用牙齿咬住佢，成为永久嘅终生伴侣。随住时间嘅推移，雄性同埋雌性嘅身体融合，雄性就会失去眼睛同埋睾丸之外嘅所有内脏，以准备喺雌性嘅鱼排卵嘅时候作受精之用。呢个时候，雄性琵琶鱼嘅生命就会告一段落。而雌性琵琶鱼就可以同时携带住超过六个雄性，继续在深海那里生活。无数的雄性琵琶鱼又会再被雌性的琵琶鱼吸引，献出他们的一生。在我们的角度来看，琵琶鱼的样子可能很丑怪，但是其实他们都拥有着一颗渴望被爱的心的。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陈女士喺度。早晨啊，陈女士。 系啊，早晨啊 ，Buddy。 嗯，你今日咁 sweet 嘅，打电话嚟祝个孙生日啊！ 生日系啊，因为今日咧佢生日，咁啊，我哋咧同个女同佢食嘢。 系 系 呢个乖孙嚟嘅咧。 嗯， 等你咁 乖啦。 有冇平时好贴心噶？即系翻风落雨就话记得带遮啦。 会、啊。 咁你哋教得好咯，证明。 哎呀，有阵时啲细路，你讲佢啊听，佢好快脆上，即系上心嘅。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啊、都要有心学嘅，咁就即系有啲就冇耳性冇记性噶嘛。咁你嗰个算系好贴心噶啦。 咁佢又会噶，有阵时都就唔知就打个电话嚟问阿婆你食饭未啊？咁样噶。 咁啊几好啊，真系、啊、乖、啊。 咁佢阿妈教得好啫。 咁、你又教得佢阿妈好啦。 我都即系有乜喜庆啊，咁啊聚埋一堆女，咁啊佢平时又要凑仔咧，咁啊 个个都忙噶嘛，系咯，真系噶，其实个个都好忙，个个家庭都有好多嘢搞噶， 家家都有嘢搞，睇下点搞啫嘛。 系啦，但系忙又好事嚟噶，证明咧个屋企咧系持家有道，因为如果唔忙咧，又唔执屋啊，又唔买餸啊，又唔煮饭啊，就大件事啦。 嗰啲啊得闲啊，嗰啲 系啦，所以忙咧就好啦，好彩忙啫， 梗系啦。好似林慧一样啫， 系我都好忙，好彩啫。 系啊，好在都有得忙。 系啊，真系个个都 忙，有得忙冇得忙啊。 啱啊，啱啊，啱啊。好啦，有冇特别说话想同个孙讲啊？ 都会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 嗯，聪明伶俐啦，孝顺父母啦，同埋屋企所有长辈都锡到窿咯。 系啊，个爷爷最锡佢嘅咧。 系啦，通常都系咁嘅，最细嗰个最恶噶嘛，而家嗬。 系啊，系啊。所以有阵时啊，我谂啊。听见有晨光第一线有个电话可以打入去生日， 好啦，咁啊都希望你哋开开心心啦。就算唔系成日见都唔紧要嘅，因为心里面记挂住佢咧，时时都好幸福嘅。 好啦，唔使成日见嘅， 啱，冇错， 我唔知见下就得噶啦。啊，反正成日见都有啲拗叫，来来唔知，哎，你得闲嚟帮下我。 我有阵时有咩你可以帮我咁咪得咯。 净系记住啲开心嘢咪得咯，嗬。 系啦，啱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陈女士。 咁唔该晒你啊， 唔好客气， 多谢你啊。 好啦， 拜拜， 拜拜。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你着上都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失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红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年。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身边早赞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合作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你着上当温暖。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年，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揾埋电视部嘅阿畅一齐同我哋追踪下先。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好节目睇啊？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逢星期一晚七点十分啦，Bang Bang星乐天派对准时上演啊。 系。 今晚嘅主角咧，我本身好中意，就系、是、呢五香港咧五人嘅男子摇滚乐队 Nowhere Boys 啊、 哦。电影感好浓烈噶嘛 ，Nowhere Boys。 冇错啊，即系一听佢啲歌咧，直情有画面嘅。 嗯， 即系原来佢哋就系、是、呢、這个系佢哋想做嘅事嚟嘅。佢哋就系想咧，即系用啲音符化成好似有画面咁样、 嗯。 每首歌咧有个故仔咁样嘅，即系好似等人哋听完佢每只歌咧。都睇咗一套戏一样啊，可以抒发下情绪咁话，咁、大家今晚记住睇下啦，七点十分啊， 几好啊！我哋讲嘢都希望大家听众咧一路听嘅时候一路有画面啊，系好中意睇嘅画面啊，正。 嗯，好啦、啊，咁啊，好快去到七点三十五分，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咁啊，继续除咗有呢个健身教练教下大家喺屋企玩健身之外咧。繼續都有呢個註冊營養師 Anson 同大家講下呢啲營養嘅，咁啊今晚同大家咧好多朋友都應該要留意啊，因為好多香港嘅朋友都中意打邊爐。 哎呀，梗係咯， 係啊，咁啊打邊爐最緊要係啲乜咧？ 嚇、 啊，即係最緊要 個爐 咯，係咯，即係除咗個爐之外。其实营养都好紧要嘅， 系啊，有阵时会食肥咗噶嘛，或者食多咗啊， 或者食热气咗啊咁噶嘛，咁啊今晚营养师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打边炉啊，其实都可以有 認真研究佢營養價值嘅，即係由揀湯底啦、點菜啦，甚至乎飲品啊，佢都會俾一啲小貼士大家，等大家咧食得滋味又健康咁話。 哎，好啊，唔好下又話飲啤酒啊，又飲借水又係咪真係最好咧？係咪下火咧咁樣？ 係咧，咁啊大家。即系打住边炉，今晚可以一路留意一下呢个节目啊！ 好啊，喂，一路打住边炉，一路睇嘅时候会内疚我惊， 系啦，系出咗事添噶嘛， 都错晒。 哦，咁啊，听晚打边炉啦，今晚睇咗呢个节目先啊。 好好啊， 系咁啊，再去到夜晚八点钟啊，香港故事忘忧日常，咁啊，继续咧请嚟一啲素人嘅朋友。就分享下咧呢一两年嚟，佢哋点样喺用一啲佢哋自己嘅方法去忘忧啊？喺日常生活里边，咁啊，今晚请嚟两位咧，都系做舞台嘅幕前幕后嘅朋友啊，咁啊，即系疫情底下咧，佢哋早排都未冇乜公开啊，咁啊，点算咧？佢哋就发现咧，做呢个刺绣啊、缝纫啊，可以帮佢哋减压喎。 哇， 系啦， 但唔系个个识喎， 系啦， 诶，佢哋好似本身都唔系好识噶。 哦，系啊， 即系整整下变成专业，好似变咗另一门嘅手艺，可以搵到食咁话。 疫情期间好多朋友都即系转换跑道啊，有啲啊好似做下呢啲刺绣师， 系啊， 有啲啊做咗面包师傅，日日喺屋企整肠仔包咁， 个个都搵到另外一个自己啊！而家 系啊，即系学下唔同嘅嘢啦， 一齐睇下点样减压之余又可以。睇呢个节目本身都减压啦，又可以咧，即系得到一啲启发咁样啦。 嗯，好，咁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啊吓，咁啊仲有十点钟都有一齐闯天下嘅，咁啊蝴蝶变身记，大家留意住啦吓，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要做到2035年淘汰燃煤发电系进取，亦系有需要，因为全球出现极端天气，为香港嘅民生同安全计，香港亦要负上地球村嘅责任。他说和两电都有信心可以达到目标，最重要是找到燃煤的替代品和有稳定的供应。黄锦星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施政报告的内容。他说要达到目标需要其他途径配合，包括运用更多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转废为能等。所以當局都批准兩電興建液化天然氣站同埋建隔離離岸風場等。阿富汗塔利班同美國政府代表結束在卡塔爾多哈一連兩日的會談，今次是自美軍八月底撤出阿富汗以來雙方首次面對面對話。雙方討論了雙邊關係，落實雙方去年二月在多哈達成的和平協議，美方解凍阿富汗央行資產並向阿富汗提供人道援助等問題。阿富汗塔利班臨時政府代理外交部長穆塔基在會談後說，塔利班明確向美方指出阿富汗政局不穩定，不符合任何相關方的利益。美方官員就說，今次會談並不意味美國承認塔利班政權的合法性。加塔爾半島電視台報導，會談結束之後，塔利班已經開始與歐盟官員展開對話。巴基斯坦有核彈之父之稱的核子科學家卡迪爾汗當地星期日病逝，終年85歲，國葬同日在首都伊斯蘭堡一間清真寺舉行，大批民眾出席，全國下半旗致哀。卡迪爾汗因為協助巴基斯坦成為第一個擁有核武的伊斯蘭國家，被推崇為國家英雄，不過外界指責他將核子科技走私去伊朗、北韓和利比亞。總統阿爾維對卡迪爾汗離世表示悲痛，形容他發展了能夠拯救國家的核威脅力量，國家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貢獻。總理伊姆蘭汗形容失去一位國家標誌人物。卡迪爾汗曾經在八月因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一度入院。 欧洲国家联赛决赛，法国2-1反胜西班牙，夺得冠军。双方上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的奥耶沙巴以64分钟打开纪录，两分钟后宾斯马替法国追平。麦巴比在完场前10分钟为法国奠定胜局。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1点，升444点，成交金额1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1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4.4，升18.4。腾讯控股493.2，升11.4；阿里巴巴164.5，升9蚊；联想集团7.74，跌1.07蚊；中国平安59.9，升2.05蚊；安踏体育125.4，跌6蚊；华润电力19.8，升4毫；药明生物111.8。跌2毫，友邦保險89.85，跌1.5毫；中遠海控11.54，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84，日元112.3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6，人民幣6.438，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33，新西蘭元對美元0.695。日經平均指數報28,488点，升440点。港金現價報16,320蚊，升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9.46美元，賣出1,76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喺东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东行嘅龙尾咧排到东港中心，西行过海咧都系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东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东行嘅龙尾咧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咧就车多。咁至于较早前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咧。只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水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映月台对出，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龙尾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御龙山对出。咁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咧有爆水管，德士古道去翻码头围道，喺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近住永德街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咁而家德士古道嘅车咧不能够左转入去永德街，一带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四大天王这个称呼可以说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但是在30年前，当这四个字第一次在媒体出现的时候，就掀起了一场全民估估考活动，而始作俑者竟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1992年的太阳计划位于在沙田的香港体育院举办了一场大型户外音乐会——奥林匹克音乐会。节目一开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就第一次以四大天王这个身份用飘色形式进场，在观众面前合唱主题曲《太阳精神》，全场震撼。 太阳精神， 咁当初这个名字是怎样变出来的呢？新歌张文新曾经在访问中忆述，原来当年他在记者会之前已经决定了用四大天王作为音乐会的宣传策略。当时新歌在记者会上讲明太阳计划演唱会会有四大天王演唱，但是呢就没有讲明是哪四位歌手，令到一班传媒朋友和市民齐齐猜测，引起讨论。这个源于 Radio 2的 idea， 绝对是香港流行文化盛世入面的经典之作。 声音演绎彭晴，赞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要建立一个长者友善城市，不单止硬件配套上要配合，亦都要照顾长者心理和精神健康。 例如有公司会专登为长者录制不同种类的有声书，为他们提供另类的娱乐方式，亦都有机构将老友记的故事拍成微电影，展示他们热诚坚毅的一面。 想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鼓励长者活得更精彩， 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专心啲啦。细个有冇俾阿妈或者老师话过你咪咁心散啊？大个做嘢，老细都可能话你做嘢专心啲。由细到大唔能够专心读书或者工作，好似系会一定出现嘅现象。点解我哋咁容易分心？你可能会话咧，唔关我事噶，外面太多引诱咯，电视节目吸引，上网又多嘢睇，点专心到？你有冇谂过，其实呢啲全部都系藉口。大部分分心嘅原因根本唔系由外部因素所触发，而系由自己内部开始嘅咧。早排喺网上睇咗一个研究， 讲嘅就系我哋分心，系因为触发到一啲唔舒服嘅情绪状态，令我哋想逃避。根据弗洛伊德嘅快乐原则，人类系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嘅。但系从神经学嚟讲，我哋做事情唔系为咗追求快乐同埋避免痛苦，只有一个原因，就系为咗避免不适咯。简单嚟讲，如果天气冻，你会觉得唔舒服，所以你会着衫；如果太热唔舒服，你会除衫咯。肚饿就要食嘢，呢种被称为内环境稳定性反应，同样适用于心理感觉噶。当你感觉孤单，就会去面书睇下有几多人关注你；有疑问就会揾谷歌大神解答你嘅问题。所有呢啲行为都系为咗迎合唔舒服嘅感觉，即系话人类所有行为都系由避免不适嘅欲望所产生嘅。当我哋做紧一啲自己唔想做嘅嘢，好容易分心，就系试图逃避呢种唔舒服感觉咯。当你分咗心，有冇逼自己专心翻呢？专家话千祈唔好咁做，只会适得其反。之前讲过，我哋系想避免唔舒服啊嘛。如果我哋逼自己专心，又系做一啲自己唔想做嘅嘢，只会更加避开。呢样唔得，嗰样唔得，点先可以专心呢？可以试下呢种叫做十分钟规则嘅做法。方法好简单，就系同自己讲，十分钟之后我就可以分心。心理学家称为驾驭冲动。想分心的情绪不会永远持续的，只是想分心那一刻我们以为会继续。通过给我们思考我不想再有这种感觉来刺激我们，我们就可以回去我们手头上的工作，不会再分心了。听落很简单，又好像很复杂，其实是不是即是自己骗自己啊？你都可以咁讲嘅。其实归根究底，点解我哋会分心呢？就係因为我哋唔想做囉。如果我哋好想做，又点会分心？无论諗几多方法令到自己唔会分心，不如直接喜欢自己做緊嘅嘢咪得囉。我成日都话，开心要做，唔开心都要做，梗係开开心心做啦。你一定可以在自己工作里面找到乐趣的，试一下吧。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对我的我位，热情难代替，围着我给我惊与喜，用情极心细，陪着我清忍那位，还爱我彻底，所有对比。See you.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提供乜嘢啊？我咪摆咗喺神哥个群组嗰度讲下嗰、那个即系快餐店嗰个辣酱、地獄辣酱。你有冇试过啊？ 我有啊，试晒啦，我哋几个都 小白都食埋啦。小白就系好渣，觉得唔够。 我都觉得唔够辣咯、 啊，唔够辣 系啊。 我觉得够辣，但系够辣个原因系乜嘢呢？我一定要澄清翻呢一样嘢，系因为咧嗰日我喺中环 太肚饿，系咪太 揾唔到嘢食？咁我共咗入呢間美式快餐店嗰度食啦，求其。咁我見佢，啊呢個餐幾抵喎，咁樣又啱啱有新 張。係啊，真係幾抵喎， 廿五蚊喎，好耐未試過有啲廿五蚊嘅餐噶啦嘛。 係啊， 我哋呢啲啊三更窮啊五更富，冇錢嘅時候食平啲，咁跟住食啦。喂，幾 impress 喎，覺得個辣醬。跟住我就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可能唔知咯，我就即刻擺咗張相上去我哋神光個群組嗰度，跟住咧就話：哇，呢只醬幾好食喎，都幾夠辣喎。 係，你唔係你第二日朝頭早翻嚟，你仲話好辣啊，辣到想再食啊！哇，咁我同阿小白係好中意食辣噶嘛，咁就梗係跟啦。 應該 小白咧，小白唔見咗，你做個證人啊！阿歐係咪咁講啦？佢話：哇，好辣啊，辣到咧～我真的很想再吃，好刺激啊！咁样 佢依家成日模仿我咧，我觉得系我觉得系有少少 over 啊嘛， 唔系， 定系好仰慕 小半刻我，小半刻 完之后，喂，你知唔知即刻我哋个个谂住冲去试一试？ 系咯， 系咯，佢系咁讲啊嘛。 我阿 Kitty 啊，好学唔学阿 O 讲嘢，太叔叔， 觉得太叔叔啊！ 但系跟住我同小白去完之后就觉得，喂。即係有啲失望喎、哦，你講到咁辣， 係啊，可能喺個管理嘅調度嗰度，即係你覺得真係超辣、超辣、超辣咁樣咯。 佢個商品說明條例 係咪啊？ 有啲唔啱喎，因為佢個封面寫住地獄辣醬， 係咯，連鐘哥都食到， 唔夠地獄係嘛？ 地獄有好多， 我一個指標嚟嘅，我都食到 連阿鐘哥都食到，咁咪微辣咯， 微辣咯，微辣咯，微辣，唔緊要，分享下啫。有陣時喺生活入邊都揾一啲叫做同大家可以接軌到啦， 同埋多啲話題咯。今日我哋咁樣。又讲咗几日啦， 系你可以笑下我啦。你知道我依家好少位俾人哋笑到啊，你笑我辣酱都好开心啊。 你咁完美，冇位笑你、啊。 唔好讲呢啲啊，有阵时候大家食下快餐啊，开开心 share 下啦。 系啊，咁大家可以系咯，开心食快餐， 系、分享一下。 林慧的享乐时代。 咦 ，Barbie 你又未有食嗰个快餐店、啊？ 如果咧我去食咧，我 post 嗰张相咧，第二日咧我就会净系同你挥手，我唔会讲嘢噶啦。 即系你话唔好食咁样。 唔系啊，因为我一食辣咧我就失声噶啦， 所以 我少少辣都唔食得噶。系、 哦、 啊，所以你见到我只系俾 like 大家，叫你哋继续努力啦，哦、我就冇话 戒辣得唔得啊？戒辣， 戒辣都唔得噶。 吓系啊， 即系 wasabi 都唔 得噶。 哇， 系啊，我会 cut 得好紧。 咁佢一只酱 就咁食， 系啊，就咁食噶咋。 咁佢一只酱又真系唔可以讲话一啲都唔辣嘅， 少少辣咯， 少少辣， 咁你多多趣啊！ 系啦，所以我睇你哋试得好开心啊！我就喺度叫你哋加油啦！ 好， 喂，但我想讲咧，今朝我要介绍嘅呢个地方咧，唔知你哋有冇去过啦？我自己就未试过嘅。嗱，香港咧，原来近呢几年咧兴好多一啲叫做游戏室。游戏室系做咩嘅咧？嗱，佢唔系净系话俾你入去玩一下啲游戏咁简单嘅，而佢系一个咧入边搭晒唔同场景同埋主题嘅一个地方，即系可能多咗好多啲铺位跟住出。可能有啲几万尺啊，或者几千尺嘅地方咧，咁佢就会开咗一啲唔同嘅主题。嗱，以前啲人就兴呢啲 size 可能兴开 coffee shop 啦，或者餐厅啦。而家咧就兴一啲叫做主题室，咁可能系一啲唔同嘅主题啦。我当可能系一个叫做密室逃脱体验馆咁样。嗱，咁呢一个嘅呢啲所谓嘅游戏室咧，喺呢一个十月份咧，就好多时咧就会改装啦，就变成咗一啲恐怖嘅主题啦。咁我最近咧，除咗见到有呢啲咁嘅恐怖主题游戏室之外咧，原来呢个密室逃脱体验嘅一啲游戏场所咧，就亦都有一个叫做 Junior 版。 Junior 版顧名思義就係俾小朋友玩嘅密室逃脫。嗱、哦，其實咧佢有大人同埋有小朋友嘅，咁但係咧佢唯一一個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咧佢每一個呢一啲嘅遊戲室咧都係開喺一個好遠嘅地方嘅，即係譬如大人嗰、那個 啲租金先 平 啲 啦，係啦，譬如大人嗰個可能係喺屯門咁計啦，咁、哦、小朋友嗰個咧就可能要去到荃灣啦，即係如果你一家大細咧、哦，你就要香港一日遊先可以玩到兩個唔同嘅體驗館啦。咁、哦、但係咧呢一啲體驗館咧，我又覺得係有少少似。如果你鍾意睇展覽又鍾意玩遊戲又鍾意涼冷氣嘅人呢都幾啱嘅。嗱你知萬聖節呢我自己之前都講過我都幾怕玩呢個鬼屋㗎嘛。嗯、但係呢密室逃脫呢我又覺得可以試一下。 因為鬥智鬥力一啲。 係啦嗱佢入面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嘅。嗱佢既包括咗嗱鬼屋有嘅元素例如係有啲嘅聲效啦。有燈光嘅效果啦，有機關嘅裝置啦，呢啲都有嘅。佢唯一係冇人嚇你嘅啫，即係佢冇人會彈出嚟嘅。咁、嗯、但係咧，所謂嘅密室逃脱咧，就係、是、你要經過唔同嘅關卡同埋考驗，你先至可以由呢個起點。由終點，即係由起點行到終點，同埋你入咗個密室裏面啊嘛。咁你就要諗方法令自己可以出得翻呢一個密室啦。咁包括咗乜嘢咧？有啲嘅智力嘅解難遊戲啦，咁、我唔知道佢邊一類型啦。即係如果你睇得電影多咧，通常啲密室逃脱電影都係要你自己解決一啲問題， 要你計數嗰啲係嘛？ 揾線索嗰啲啊！ 我而家幫阿仔仔做一年班嗰啲功課都好多解謎噶，你計啱嗰條數，例如八加五等於幾多，你就會有就會 咁樣。 成日都話而家嗰啲小學。嘅功課咧係俾家長做噶嘛，唔係俾小學生做噶。 哎呀，好認同，即係我唔知道係咪真係計呢啲。 好地地點解要啲細路仔玩密室逃脱咧？ 嗱，呢個你哋講得好啱啦。嗱，原來咧呢一個咧都係叫做寓學習於娛樂。頭先小白都講得啱嘅，即係啲小朋友可能就咁做功課咧就悶悶地啦。因為咧佢呢一個小朋友嘅密室逃脱遊戲咧係完全係用呢一個 STEAM。即係大家知道 STEM 同 STEAM 啦、即係咩科學啊、藝術啊、即係一啲唔同嘅嘢，機械啊，係啦、數學啊等等咧，融為一體嘅密室逃脱。即係其實咧，我個感覺就係、 上堂。 系啦，我个感觉咧，我听完呢个包装之后咧，我唔觉得佢好吸引啊，我只系觉得咧个小朋友角度，咁咪即系困我喺一间房里边，要我做晒呢啲唔同嘅， 先可以走， 先出得翻。 喂，佢有冇分一至六年班噶？ 嗱， 喂，咁你都 level 分得好啲啊？你二年班入去，咁上面有条五年班嘅题， 系 咪？原来有个开荒嘅，都未学， 系啦系啦。 我睇完之后咧，嗱，佢就冇话分几年级嘅，因为佢有个 range 嘅，即系唔知几多岁。以下咁样啦，即系系啦，咁但系我想话咧，你呢个问题咧的而且确系即系应该要考虑一下嘅，因为佢应该系冇个人定制题目嘅服务，即系譬如可能你五岁你系唔会识做九岁嗰一条科学题噶嘛， 系啊， 咁点算咧？ 系咯，啲妈咪使唔使陪喺旁边玩噶？我想 会嘅，通常都会有家长陪同嘅，咁、所以我相信其实家长应该会应付得到嘅嗰啲相关嘅题目，咁同埋咧佢嗰啲又唔系 最紧要电话收到啊， 唔系啊，我啱想讲话叫啲家长唔好去玩呢个细路仔。嗰个版本啊，如果出唔到或者解唔到题咧，好丢架。 所以咪话最紧要带电话咯，有 Google 问啊嘛，系咪？ 嗱，唔系，通常這些呢啲咧咁商业嘅、咁商业嘅场所咧，即系佢嗱，其实佢都系俾你买飞入去玩噶嘛，咁佢又唔会话困住你，唔俾翻你出嚟嘅。咁、通常都系有提示啦，咁同埋你知啦，啲数码化即系其实都系用屏幕嚟玩游戏嘅嘢，通常咧都提示提得好出面嘅。咁、所以咧，基本上都系一个揭秘嚟嘅啫。 过程之中会唔会有啲导赏员喺旁边噶？ 冇啊， 冇啊！即系真系你入咗去就即系可能你两口子，即系你同小朋友两个人去共同经历咁样。 跟住你自己就入去享受佢入边嗰啲机关啊、灯光啊、声效啊同埋装置啊。 或者自己吓个仔咯？ 点啊？唔系阿小白咧，应该系 人啊嘛。 嗱，我够胆讲，阿白元浩应该系拎晒成个书包功课入去。 会啊。 跟住之后咧，叫我仔慢慢做， 顺便做埋，系顺便做埋。 人哋明明得五条题目嘅啫，明明科学啊、数学每样考一条，你咧就成本咁样拎入去。 自己就谂多几条考佢啊！ 你肯定是这样啦。咁不过即係都叫做万圣节应返个节啦。因为通常呢一年365日呢就係得呢一个月份呢大家会花啲心思去搞多啲呢啲即係叫自己吓自己呀花边嘢啦娱乐下自己啦。 几钱到呢我想问下大家。 票价都系数百元囉。 数百元 囉。对呀、都唔平㗎。 我哋去踩宝奶一场啦。 咁我哋五关去游成千蚊。 游成千蚊㗎喇喎玩一玩。 都系嗰句啦做乜加埋一齐嚟计呢自己俾自己 份 嘛。 好啦好啦， 咁样咯。咁呢个十月限定嘅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体验，就自己去揾下啦。 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